15万美元嘅贿款。特梅尔喺当地星期二喺电视节目之中否认指控，形容指控就好似一场肥皂剧，并冇理据，系打击佢嘅尊严，亦都瘫痪正在复苏嘅巴西经济。特梅尔系巴西历来第一名在任总统面临刑事起诉。文件已经送至到最高法院，法官将会决定是否交由国会审议。如果得到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特梅尔就要停职180日受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8点，系跌咗71点，成交金额1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跌咗5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3个。啱啱转咗，最新系报284蚊，系跌咗4蚊。中国平安52.65跌3毫，盈富基金26.2跌5仙，中国移动83.15升0.5，汇控68.6升咗4毫，建设银行6.9跌3仙，吉利汽车16.32升1.6，信邦控股3.38。工商银行5.21是跌了一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003，瑞士法郎8.129，澳元5.941，加元5.935，新西兰元5.682，欧元8.8546，每百日元对港元6.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7。日经平均指数报20200点，跌24点。港金报1163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0.97美元，卖出125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咁因应湾仔区庆祝回归活动同埋升旗仪式，大约喺今晚8点开始啊，至到7月1日嘅中午12点啦，部分嘅下角道、龙景街都系会临时封闭噶。咁另外龙和道啦，同埋龙汇道啦，西行嘅所有停车位咧都系会封闭。咁而湾仔北一带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大约凌晨12点开始封噶。咁湾仔北一带咧都会分阶段啦，实施多项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噶，咁部分嘅巴士路线啦都要缩短同埋改道行驶。咁运输处咧预计湾仔一带啊，同埋附近嘅主要道路咧会比较挤塞噶。咁驾驶人士咧如非必要啊，尽量避免驾驶啦，去受影响嘅地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咁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都系冇车龙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慢车，排到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龙尾和富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 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啦，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有冇搞错？逢星期三 special 粉丝煲， 今日有客户服务主任马君君胡鸿君，你好。 Hello。 今日第二位粉丝就出现啦，话 系 Magic World 系咩啊 ？Hello 君君。 系啦。 我之前听杨乐放《后海博士》咧，会唔会试下其他 style？ 即系唱 rap 咁系嘛？ 因为之前见佢十二胡桃香飞上小 系啊系，我啱啱入咗自己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斌仔、魔力、思静有冇搞错？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我是黄耀祖。阿爺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係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係善明，喺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係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 㗎。你讲咩呀？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囉。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黄耀祖，早晨啊，善明， 早晨啊，善明，早晨啊，田， 早晨啊，田，早晨啊，祖。 当然啦，亦都要同所有风骚嘅听众讲早晨啊！今日咧系非常风和日丽嘅一日，一定要用呢四个字， 嗯，系啊， 即系热辣辣，但系 蓝天白云啊， 好开心啊， 好热，真系好热， 系，但系起码好过落雨啊， 系，咁啊系， 你见佢肤色就知道佢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啦， 应该系啦， 净系中意同阳光玩游戏， 系咪啊？净系阳光， 系啊，有得晒，有得晒我就。开心噶咯，所以咧呢一啲天气好好噶，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啦。而家嘅气温咧就29度，相对湿度咧79%嘅。预计今日咧，但系又会有局部地区嘅骤雨，但系咧大部分时间咧都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 系啊系啊，总之注意住自己嘅身体啦，唔好又热亲，又唔好冷亲啦，又唔好淋亲啦，系咪？ 系啊，除咗注意住个身体之外咧，都要注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啊。 啊，唔系同你讲今朝嘅地铁， 系啦， 今朝地铁过咗啦。 今朝我都驚㗎，我聽到新聞呢， 即係 荃灣線啊嘛，荃灣線關我事啊，咁但係就發覺呢都幾快就處理咗咁樣，但係嚟緊呢幾日呢有啲真係吓，你唔轉落地底，你喺地面嘅話呢即係冇眼睇呀，真係 係 啊，如果我嘅習慣呢即係近住呢啲咁嘅日子呢，我盡量即係唔去嗰啲地區啦，唔係啦，費事攞啲嘢麻煩呀，塞車呀，即係自己攞嚟谷氣囉。 咁又係 嗱，你就可以避免到啊，因為你可以唔需要去嗰度㗎嘛。 係啊，可以唔需要去嗰度。 但有好多人都需要去嗰度， 系啊，啲翻工嗰啲， 同埋嗰个范围都唔细噶嘛，讲紧 越嚟越大， 系啊，越嚟越扩展得好大， 好大添。 系啦，讲紧啲咩咧？就系讲紧，因为咧星期六咧就系7月1日回归20周年啦，咁啊，听日咧就我哋嘅国家主席啊， 习近平 系啦，习主席就嚟香港啦，咁所以咧就香港呢边咧就进行咗一个大规模啊嘅大封路， 系啊，因为今次咧就讲到啦，警方评估啊，认为今次咧受到呢个恐袭嘅风险啊，好少。 香港睇到呢啲字眼啦，係頗高嘅。咁所以呢警方呢就重点嘅搜查队啦，连同埋机电署啊、路政署啊，首先佢哋会检查每一个嘅交通灯装置啊，都讲埋都未讲到个路面啊，连个交通灯装置呢都会㗎啦。咁另外大家都见到啦。 系啦， 湾仔咧，而家即系最新嘅旅游景点系嗰啲水马啊嘛， 哇，仲系超巨型嘅啲水马， 同埋超多添，系啦， 系啊，超多，即系好多景点其实都遮住咗噶啦，所以而家嘅景点就系呢啲超巨型嘅水马。 景点就系透过水马嗰啲窿仔睇下望唔望到你嘅景点咯，系咪？ 我谂应该都难噶，好高噶， 系高过个人咯，睇到就 系，应该有望，佢哋应该有八尺九尺咁高，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慎防，即系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阿主席嚟到咧，佢都睇唔到景咯。 哦，睇唔到嘅。 系啊， 你想唔想同佢近距离接触到啊？接触唔到噶嘛，想都接触唔到啊。 但我觉得佢嚟到香港咧，都应该望下我哋啲街道啊，望下啲景噶嘛。但系都系全部睇水马。佢话啊，香港水马都几别致、啊。 一格格咁，好似坐喺监入边度咁嘅，喺个车度望翻出去嘅情况。 唔系我包揽揽， 我因为实景睇唔到啫。佢好多时啲资料字图片应该一早都睇咗，甚至乎嗰啲水闸都唔知会唔会有某人加啲意见落去，话一定要咁高。 系啊系啊， 要遮遮佢， 要蓝色同埋白色咁样睇得舒服啲咁啊。 系啊，所以讲到咧就系咧，阿习近平呢个位主席啦，到访嘅时候咧，佢去到每一个地方啊，前后两个钟头。嗰區嘅地方咧就會被列為有限度管制嘅保安區，而去到場前半小時咧就係會完全清場，嚴防任何嘅襲擊嘅。 哦，係啊。 咁講緊咧，即係應該係佢去每一個地區，即係尤其是佢而家就話兩間酒店，其中住一間啊嘛，唔話俾大家知嘅。 冇證實特別邊一間， 但係都係灣仔港灣道噶啦。咁所以咧嗰頭嘅話咧，佢話去到兩小時之前就有限度嘅保安區啊嘛。佢住嗰度，即係嗰度真係長期保安區啦，係咪？ 唔係嗰個範圍就一定係噶咯。因为嗰度有两间嘅酒店啦， 系即系会展嗰边啦，系啦， 咁啊两间，咁啊嗰个范围度其实已经系全线封路噶啦。咁啊，即系警方都话啦，希望咧，即系系阻住大家嘅知道嘅，但系都希望大家明白啦，系咁啊，所以咧尽量都避免喺嗰头出即系嗰头出现啦。 咁住嗰头点算啊？ 即系兜 唔好翻屋企咯。 或者住喺嗰头酒店，其实都有其他嘅旅客噶，七间咧都真系好多游客嚟住噶， 系 咪？ 系咯，我心谂嗬，嗰啲佢哋都会落。可能想睇下，感受下， 系啦， 回归二十周年， 有得放烟花啦，好靓，所以嗰啲酒店咪会特别贵咯。但系会唔会变咗特别平咧？因为冇乜其他人够胆入去住咧。 你就想我特别平，冇可能噶咯，嗰啲个。 但其实佢哋 book 酒店唔知会咁风路化，佢翻唔到酒店噶嘛？其实佢坐的士翻唔到酒店噶。 阿祖咧，即系讲紧呢两间酒店都系好即系好多人去 book 噶嘛。 系啊， 我都好有钱人噶嘛。 系啊，你仲七一啊嘛，我哋都可能会去食个自助餐噶嘛。你琴晚都食完啦。系咪？ 系其中有一间咧，经常性又喺会展隔篱啦， 系啦， 咁啊，好多时啲人都好中意喺嗰度咧，嗨下 T 都几好噶。 系啊，唔好嗨住啦，如果唔系真系濑咗嘢啊，会真系。 住客咧会唔会有段时间嗱？唔该你九点钟之前就好出去，夜晚九点好之后先翻嚟嗰啲咁样。 不过其实话时话，如果系嗰几日咧，即系嗰啲住客出入嘅时候，会唔会真系需要做多好多额外可能 检查 啦，检查啦，你拿住啲嘢入去酒店都可能要唔该打开 check 先咁会唔会咧？ 我都觉得会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因为我读书演艺学院咧，其实都系近港湾道嗰边嘛。 系啊， 咁嗰次咧， 行过少少啫嘛，对面 啦， 系啦，但系咧就唔系特别有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嘅政要啊嚟到香港嘅，嗰排系珠宝展，即系珠宝展你都见，成日都会有闭门失窃 啊 之类嘅嘢咁啊，即系夜晚放咗学走，可能都已经十点十一点啊，行到咁会展嗰边咧，警方咧都会真系有多啲巡查，咁啊查下我身份证啊，查下我个袋啊，呢啲走唔甩噶啦咁。但 系 为咗安全呢啲咧， 咁可爱系咪？ 唔系佢黑啊，佢晒黑。 唔系嗰阵时唔系噶，嗰阵时小白脸咁样做读紧书，仲染到一头金毛咁样咧，都抵俾人查。 咁你又系，咁你就真系衰啲。 嗰阵时为部戏啊嘛，点知会咁嘅啫？ 你冇写住演员两个字啊嘛，系咪？你又挂挂下？ 唔系我话演员 挂咗个勇字喺心口。 系啊，警察都唔信啦，话你咁嘅样做演员，你五短嘅身形咁样。 系所以咧，即系呢几日咧，即系大家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同埋即系如果报章杂志即系都会讲咧封路封啲乜嘢，譬如由听日起啦吓，听晚夜晚八点钟啦，呢个下学读东行啦去。 到呢个演艺道北行咧嘅支路啊，嗰一扎啦吓，天星码头嘅停车场啊以北嘅地方咧，全面都会封摆。 即系由中环辣到落去湾仔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去到29号啊，就凌晨开始咧，就讲紧啊博览道啦、博览道东啊、中啊嗰啲等等啦，去到呢个叫菲林明道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嘅。咁大家又要留意住啦噃。咁去到7月1号当天咧，咁啊介乎呢个菲林明道与道路至道啊会议道西行所有嘅道路段咧。即系路段咧，都系会直至到12点钟就完噶啦。 系啊，即系湾仔嗰边咧，大家即系金钟湾仔一带啊，冇乜事或者有事咧，都尽量唔好去啦。 啊，呢个礼拜4、5、6啊，系啊，都系一个高峰期啊， 即系话听晚开始啦。 啊，系啊，听日开始啊。咁啊，同埋咧，我谂好彩啦，我哋香港嘅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啊，即系非常之发达嘅，即系路面啊、巴士各样嘢可能都会改道啦。 系，咁但系所有嘢都即系都，不过大家留意住改道嗰样嘢咯。 系啊，但系我捐落地底啦，但我估咧啲的士大佬咧应该。都真系牙痛咁声啊！ 每日唔系咁，你可以避免嘅。咁佢话有25条嘅巴士线咧需要改道嘅。咁啊仲会例如青马大桥可能会即系譬如嗰、那个习主席嘅车队可能要途经嘅地方，青马大桥都会有呢个短暂嘅封路嘅。咁大家要留意住边段时间封路，点解封路啊？咁大家明啦。 不过其实有时话时话改道咧，我都话香港嗰啲道改得去边咧？呢度塞唔塞，嗰度就塞噶啦，所以改极都系 即系意思哦， 即系巴士改道啊，咁啊一样都系会塞车噶，因为香港呢路窄啊嘛， 冇话唔塞啊。系啊，话咩啫？封路啫嘛， 讲明俾你知会塞，叫你唔好去噶啦。尤其是湾仔金钟有啲地方咧封咗嘅话，咁啊所有车去晒其他嘅道路啦，咪嗰啲咪更加塞咯。 系啊，譬如咧就嗱，我咧就九龙人嚟嘅，咁少过香港嘅，咁样就唔会影响到我几多啦。咁啊， 我咧就系新界人， 系啦，咁咧就又系唔系影响多嘅，但系我哋呢位阿男主持， 佢 都 系香港人，睇到已经想喊啦，真系。好似嗰几日咧，即系唔系唯有咁讲啦，起码 区风貌不相及，你喺北角嗰边呢度系湾仔噃， 但都唔系嘅，因为佢系成个香港岛嘅中心地带啊嘛。即系譬如如果你要由港岛东，即系譬如我嗰边，我住北角嗰边嘅，我要去中环上环，其实嗰条系必经之路嚟噶。咁你冇咗嘅话咧，咁咪即系冇咗条必经之路咯， 捐地底咯， 系咯，捐地底咯， 同埋都有个藉口俾你可以唔翻屋企啦。 咁又唔系好中意翻屋企噶，我 屋企好舒服噶。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路面嘅情况。如果是真的塞到你的话，忍让忍让，司机大佬忍让啊。早晨，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黄耀祖、有士兵、有桂花田、曾志豪，仍然放假，星期五归队的。 每天只可以与你同情24小时，每分钟心跳要对换成柔情蜜意，如何令你中意？ Hey yeah, time to fall in love. 时间总会走， 我的一秒钟 活在你一对手。 Time to fall in love. 时间飞走， 你的一秒钟 便是我的永久。可以与你尽情24小时，每分钟心跳要兑换成柔情蜜意，如何令你中意？ Hey yeah, time to fall in love. 时间总会走， 我的一秒钟 活在你一对手。滴答滴答的走，如传来一分钟的快活理由。看看秒针，秒针，每一下一下走，如环游一天空的美丽气球。 走， 你的一秒钟 便是我的永久。 王力宏呢首歌叫做《每天爱你二十四小时》，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想问下咧，两位拍档啊，其实你哋知唔知咧？原来香港系有一个单车馆公园喺2014年咧已经落成咗嘅咧。 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 但系冇去过。因为我哋啲都系中意单车嘅人士，梗系第一时间想去睇下，系咪真系可以踩单车去参观咯？ 市民系嗰啲咧，大众踩单车郊野上嗰啲 friend 嚟噶嘛？ 系啊，咁你有冇去到过嗰区啊？嗰头啊，试下踩单车咁样噶？ 有噶，经常其实我都揸住个单车都会周围去嘅。 咁 但 系西贡嗰边啊嘛，即系而家讲紧将军澳嘅话，即系会都 踩过系咯， 踩埋过去咯， 真系踩到 踩过去咯。 哇，犀利、啊！你都系动作女星嚟噶咁样。 都打得鞋。 其实佢系烈女嚟啦， 系噶，你 冇 俾我 个样 压咗。 系啊， 唔 够 胆， 唔够胆。咪睇佢个弯弯嘅嗰个眼神啊，吓，咩咩咁 样，最奸系呢一只， 系啊。但系最搞笑嘅，讲紧呢一个咧，最香港嘅单车馆公园啊，个名就叫单车馆公园。但原来2014年落成咗之后咧，呢、這个公园咧系唔俾市民踩单车 嘅。系啊系啊，佢嘅名嚟嘅啫嘛。 系啊，唔系佢当然咧，入边有个单车馆，你见到咧之前咧香港咧搞咗啲运动嘅比赛，咁、样咧都会喺个馆入边。大家就可以踩单车啦。 咁所以佢通常都系咁噶嘛，有个嗰、那个建筑物喺度，咁侧边附近嗰个范围咪系属于单车区咯。咁、即系等于即系菠萝包冇菠萝，鸡尾包冇鸡髀一样啫嘛。咁啊，单车公园唔踩得单车，唔一样咯。 但系吊诡嘅地方就系咁喎。呢个公园里面咧，另一方面咧系提供呢个出租单车服务噶，即系有得租单车噶。不过如果你要踩嘅话，你租咗之后咧，你咧就要推住架单车离开咗个公园。跟住咧，你先至出咗去啦，先至可以踩嘅。 我想问嗰个公园嘅个射程系几远啊？即系话，譬如我喺度租咗啦，我唔可以喺里面踩出去咯， 唔可以推住咯，系咯， 因为唔俾踩单车踩单车嘛。咁、出到去几远之后先可以开始系有个单车径嘅咧？ 呢个咧应该咧就系同所有咧康文署啊嗰啲公园都一样啊。即系而家康文署嘅公园其实原则上都系唔可以踩单车啦，唔可以踩滑板，我唔知道知唔知啊吓？ 唔得噶， 唔可以带宠物入去啦。呢啲都唔可以噶嘛，咁呢个咧变咗嗰区嘅居民咧，其实真系攞嚟笑咗好耐。 丫头啊嘛， 系啦，你即系嗱，你话公园唔俾踩单车，都仲尚且可以明白，系你哋 整到人， 系啦，或者系你哋所有公园有个一致嘅规则咁样嘅，但系你又可以租，咁呢一点咧，即系大家都笑咗好耐啦。不过 即系可以喺我开间小食店可以俾你买嘢，但唔俾你屙食。 系啦， 系啊，就系咁咯。 系啊，即系摆个厕所喺度，你可以睇嘅啫，你唔可以屙噶。 唔系，其实好中意踩单车嘅人士咧，听到话香港有个单车馆都好开心。 当然啦。 咁但系喂，佢哋都会话冇搞错啊！你开个单车馆，你又唔俾人喺入边踩单车，咁咩叫单车馆啫？ 系 咯，其实想带出一个咩意义咧？ 咁单车馆系咪应该净系俾阿李慧思嗰只款式嘅单车去练习啊？ 咁又唔可以， 唔系嗰啲两碌、三碌、四碌嗰啲系嘛？ 唔系嗱，当然啦，嗱，单车馆入边啦，大家就唔可以用啦。但你个公园都叫单车馆公园啦，唔系净个场地里面嘅设施。但讲真啦，你用咗咁多钱起个单车馆嘅话，理应所有市民啊都可以享用到呢个服务噶嘛，系咪先？ 系咪即系申请去租嗰啲租嚟用就得？咁但系你话譬如可以自由喺里边嘅，应该就冇噶啦。 系啦，但系大家咧就可能有得改变少少啦，唔系讲紧单车馆入边嘅设施啊吓，系讲紧咧而家 馆外面嗰个公园， 起码个公园系啦，因为个公园范围都大嘅，就讲紧咧希望可以喺出年三月就正式推行到啦，就系成为康文署第一个可以容许大家踩单车嘅公园啦。 成为康文署喺2014年起完之后到2018年。 年，即系四年之后可以俾大家踩单车公园。 但系而家都系希望， 但系只系希望，希望咋，同埋都系而家咧就话想尝试下半年时间，咁啊睇一睇啲人嘅反应啊，其他嘢试用半年期，咁啊睇下各方面嗰个反应如何，先决定系咪真系可以放宽俾人踩单车。 嗱，我 考虑啲咩咧？其实佢话， 我谂睇下几多投诉咯。但系你知呢个投诉之都嚟噶嘛？点会冇投诉啊？问下你哋两位拍档啦，其实你哋觉得喺公园度踩单车，你哋容唔容许啊？即系唔系嗱，唔系就系讲紧呢一个公园啦，即系所有嘅公园。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系真系有单车公园、有单车径嗰啲公园咧，咁当然欢迎啦。但系如果系一般嘅，譬如俾细蚊仔玩游乐场嗰啲公园咧，我就觉得 即系咁细个嘅公园 系啦，嗰啲因为即系你单车嘅速度其实几快啊。 系 咁，但系即系你话譬如细蚊仔三碌嗰啲咧，即系俾五岁楼下玩一啲咧，咁嗰啲就 我都玩紧嗰啲。 但系如果我哋大人嗰啲咧，嗰啲其实系唔啱我哋去喺公园里面踩嘅。认真 咁，我想问下咧。有哪一个香港有什么地方啱人哋踩单车 啊？咁单车径唔系，不过单车径都唔系啱。 其 实因为香港嘅单车径好得意，你踩好短嘅咧，十零米你就要停车，然之后过晒嗰啲咁嘅铁柱闸， 系 啦，然之后咧就再上车，唔够一分钟又落车， 即 系 扰民嘅， 好扰民噶。 啊，同埋咧，我之前喺沙田马鞍山有一个咧单车公园嘅，叫做所谓嘅，但 系 而家都封咗啦，都唔知都唔知可以九龙城有一个嘅，咁但系就。就嗰个唔可以啲大人即系叫单向咯，即系得一条跑道咧，即系叫行单车径嘅路咧咁样咯，所以都几吃力。 但其实系好奇怪嘅，香港其实好多地方咧踩单车都好舒服、好靓噶。不过咧就真系好多地方都系禁止人踩单车，唔俾你踩单车嘅。 又或者呢啲公园咧起嗰阵时咧，其实即系可以花多啲心思，唔好浪费咗佢。有定单车径，又或者有啲规则啦。如果你踩单车真要戴头盔嘅话，咁啊大家自律，应该就可以享用到个服务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政府推行高官问责制之后，行政会议嘅地位已经不及往日。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话，行会成员往往不太清楚政府的政策和运作，主要官员亦都可能会觉得部分行会成员未能够保守秘密，在政策酝酿之初就已经向外界透露。做过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少佳又预计，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改组中策组之后，会希望新的中策组成为他的左右手，驾驭整个行政机关，参与更多统筹和协调政策局的工作。七名警员在占领行动期间殴打曾建超的案件，较早时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囚两年，全部人已经就定罪以及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朝早开庭处理其中三个人就上诉期间保释的申请。三人在案发时分别是观塘反黑组高级督察、警员和侦缉警员。他们今年二月被裁定袭击导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正在服刑。另外，撑警大联盟和珍惜群组大约20名代表在法院的正门外高叫口号，声援被定罪的警员。他们认为警察依法办事被拘捕是不合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据报遭受直升机开火袭击，总统马杜罗当时正在一公里外的总统府会见传媒，他形容事件是打击国家稳定的恐怖袭击。马杜罗说，直升机在最高法院的上空发炮，又投下两枚并未引爆的炸弹，空军防御系统随即启动。美联社的记者说，听到有直升机飞过和炮火的声音，但未能够确定发炮的方向。据报有目击者见到发炮的直升机印有反政府的旗帜，由发动叛变的警员驾驶。 美国的北韩观察团体说，平壤当局最近测试一款新的火箭发动机，但是并未明确指出这一项测试是否在安置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进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观察团体分析一幅在上个星期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北韩进行测试。今个月较早时，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华府官员说，北韩可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技术，不过观察团体就质疑这个讲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8点，跌181点，成交金额268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跌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8点，跌咗57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3.2，跌4.8。中国平安52.25，跌7毫，盈富基金26.5，是跌了2毫，比亚迪电子16.8，跌1.88，吉利汽车15.9，跌了2.6毫，建设银行6.6，是跌了6仙，汇控68.5，升3毫，中国移动82.9，是跌了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2.06，瑞士法郎0.96，澳元0.761，加元1.315，新西兰元0.728，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66点，跌了58点。港金报11,6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92美元，卖出1,25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爆水管啦，湾仔嘅分域街去海旁方向啦，近住黄悦酒店对出啦，受爆水管影响，咁对出一段嘅巴士专线呢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就系湾仔嘅分域街去海旁方向，近住黄悦酒店对出一段啦，巴士专线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场计划二零一七当自强， 作曲 Howie， 作词林宝，主唱 DJ JW。 世上有没有硬仗？ 要当自强，首先你个人要 positive 咯，即系你唔可以成日都好负能量啊，成日都谂嘢系谂埋一边啊，咁样就好难可以当自强咯。 你仲坐定定？ 夏天啊，人人当自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太阳计划二零一七全面启动。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 咦？唔使搵啊，我哋做足灭蚊措施，重点会有只蚊啊。你睇，装水嘅容器冚实，花樽嘅水又成又换，冷气机托盘同花盆底碟都冇积水，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咗会食蚊幼虫嘅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一个钟，一个梁荣钟。之前我讲过，离别系为重逢作准备，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离别之后又是结束，我又回来了。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记得了。但是一个礼拜一次，如果我错过了怎么算啊？ 你可以上网重温，听几多次都得的。 一个钟，一个梁荣钟。 香港的本地制造业式微，今日香港的工业怎样寻求生存空间呢？ 创造出自家品牌、成就个人工业梦想的电器集团创办人陈国民，和主打香港制造的年轻一代手表生产商沈慧琳，两位不同年代的香港工业家，分享他们打造香港本地品牌的故事。 加上节目主持杨立门，一起探讨香港的社会变化。香港有你，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今朝一早翻嚟啊，佢已经讲住嗰个天气就系啊，同阳光玩游戏啊。嗱，好多女士们咧都好怕见到阳光嘅，因为点啊，我啲黑斑会走晒出嚟啊。但系佢啊中意同阳光玩游戏，晒到自己窿一窿，但系又唔见佢真系有啲咩雀斑啊、黑斑啊咁样。究竟你平时系点样护你个肤嘅咧吓？得闲可以喺节目分享一下，我哋有请晒极都。冇黑斑都系依然咁靓仔嘅黄耀祖， 哇！神早流流咁样赞我，其实系咪一个陷阱嚟嘅咧？反而有啲惊。 你见我听阿曾志豪时候，我系冇 病啦，佢残啦，同埋病啦，呢个系你嘅重点嚟噶嘛？系咪先？ 但系对住你，我又好似好唔忍心话你，你又冇啲咩嘢，你真系小病。 我都系噶， 你又阳光气息咁赞你咯。 不过咧，嗰啲面其实都有斑嘅，不过咧，我谂 就系睇唔到啫， 呢个 遮住咗， 所以就要晒黑啦。今日一开节目嘅时候咧，已经同大家听众讲啦，嚟紧咧就系呢个七一啦，咁亦都系咧呢个任期嘅政府啦，就即系完结啦，所以咧呢一排大家都会见到噶，啊唔单止做好多嘅回顾，讲紧啊回归二十周年有啲乜嘢回顾，喺过去呢一个任期嘅政府里面，五年嘅任期啊，其实咧呢一排大家都帮佢计一计数啊，究竟当中有几多嘅功绩啦，又或者几多嘅过失啦，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嘢都系一样嘅，即系我谂系任何嘅政府或者任何嘅公司通常都系会系咁样噶啦，好嘅咧就将佢发大，跟住咧将唔好嘅咧就缩细少少，或者系改变少少。语言艺术啊嘛，大家都认知噶啦。诶，不过今日阿祖唔系要讲啲乜嘢政治嘅嘢，嗰啲乜嘢政府嘅过失啊，嗰样嘢咧，我冇知道咁多，都讲唔到咁多。但好想同大家咧埋单计数，另外呢一届政府佢哋高官嘅另一样嘢，就系讲紧佢哋嘅飞行里数啦。嗱，大家都知噶啦，之前都会有啊呢啲报告出咗嚟，就系话，哇，唔知边位边位嘅局长啊，边位边位嘅高官啊，喺佢任期里面咧，都真系飞几多、啊。咁大家都知啦，我哋平时啊，点样去储嗰啲飞行里数，申请边张信用卡啊，可以攞到最多嘅着数嗰啲咧？大家我哋呢啲升斗嘅市民都会做噶嘛，系咪？咁啊，呢一班嘅高官咧，究竟佢哋飞咗几多？又或者佢哋任内啊，嗰个里数啊，又冇用到最尽咧吓？ 呢、這个样嘢就可以话到俾大家知，可能大家会有少少意外，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啊飞得好多各位局长啊，系啊，教育局嘅吴克俭啦吓，原来啊，佢外访嘅飞行里数咧，只系排喺第四位嗰度啫。咁啊，边一位喺佢任内咧申请得最多里数嘅咧？原来咧就去到成62万里嘅曾俊华，而其次咧就有呢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咧就系排喺第三位嘅。咁可能你会话，咦，唔系、哦，之前嗰啲报告咧明明话系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吴克俭飞得最多噶嘛？原来系咁样嘅，即系话紧咧，譬如我哋话紧 John 啦，曾俊华先生啦，佢2007年咧已经出入咗呢个财政司司长噶啦，所以咧佢申领嘅飞行里数比较多咧，亦都系不足为奇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咁讲啦，我哋而家咧呢届政府就完结啦，呢啲嘅飞行里数究竟系呢啲高官自己代代平安啦，抑或系会攞翻出嚟用嘅咧？嗱，呢一点就紧要啦。因为如果咧，你谂下啦，佢喺任内系继续要有唔同嘅，即系你知佢哋真系好忙噶嘛，要去好多地方噶嘛。但如果佢哋嗰啲机票系由佢嘅里数去换领嘅话，咁就即系唔系用紧纳税人嘅钱帮我哋悭咗钱啦。原来咧最积极咧申请呢个飞行里数咧替政府库房悭钱啊，不过。好多官员呢原来系冇咁做㗎，就好似头先话明明呢系排第四嘅啫，即系申请得唔系最多，原来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呢就被报章评为呢系大嘥鬼之罪呀，因为呢喺佢任内嗱，佢就嚟都即系荣休啦吓，喺佢未兑换嘅飞行里数呢系去到 21.6 万公里㗎，咁、即系可以兑换到啲乜嘢呢啊，佢飞咁多转可能对于佢嚟讲都系好小事嘅啫，不过呢原来就已经可以换取到两张香港飞往英国或者美国来回嘅商务机票，讲紧啊两张嘅话来回都真系几万蚊噶、哦，啊不过咧啊之后究竟会点样用咧？系佢自己啊嘅用途，抑或做慈善嘅用途咧？啊咁就真系未咁清楚嘅。不过咧，另外有一啲嘅局长啦，佢哋咧就会尝试透过一啲航空公司啦，作为一啲嘅慈善用途，例如咧环境局局长咧黄锦星咧就会透过航空公司嘅碳抵消计划啊，就用佢咧因为公职而赚嚟嘅里数咧，就会咧去参加一啲慈善嘅计划，去做咗一啲捐助嘅。至于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啊，其实佢出任呢个政务司司长期间咧，佢系从来都冇主动申领过呢啲公干而赚取到嘅飞行里数嘅。不过亦都有啊，记者就翻查翻个记录，发现啊，原来啊，佢因为呢啲 business trip 啊，出去做嘢赚到嘅飞行里数。原来咧系入咗佢自己嘅私人户口度噶，不过林郑月娥嗰边咧已经咧将涉及有90000里数嘅咧已经捐赠咗俾呢个慈善嘅团体啦。我会话啦，新任嘅政府又好，我谂任何公司嘅高层都好啊，其实对于呢一啲嘅小恩小惠，又或者咧少少利益嗰样嘢咧，其实都要好小心咁样去处理啊，因为的而且确嘅。佢哋嘅公職啦，就係要幫大家去服務嘛。如果幫大家服務嘅時候，有啲嘢咧處理得唔清楚，而家嘅記者朋友，而家嘅網民真係好眼利嘅。佢哋做得清楚嘅話咧，咁未唔會俾人哋啊成日都話佢做得有咩唔好，做得咩唔好。大家成日咁樣話，個社會就唔團結噶啦。我哋當然希望有一個團結、開心嘅香港社會啦。风头火势呢位嘅我哋嘅新拍档啦，系啦，咁佢咧就呢两日咧都有问我关于踩单车嘅嘢，我就知道咧佢系单车达人嚟嘅，希望终有一日喺我已经高达30几岁嘅年龄嘅时候咧，究竟会系由阿田啦，定系我呢位拍档教识我踩单车咧？即管试下，佢系善明。 我相信咧，如果有心去做一件事。唔好话30零岁啦，40零岁、50零岁，去到几多岁都可以成功嘅。不过无论做任何嘢之前啊，我觉得都要食饱个肚先。好似譬如我哋好繁忙嘅都市人啦，翻工嘅一族啦，赶住出门口嘅妈咪啦，翻学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好多时咧都好中意咧就会食一啲快脆又好味嘅嘢噶。咁啊，好多人咧，特别喺早餐啦，同埋甚至乎宵夜啦、下午茶咧，都经常会食到即食面嘅。咁因为贪佢又平啦，又够方便啦，而且仲系好味添。 不过讲咗好耐啦，啲人都话食公仔面、即食面咧系好唔健康噶，话佢咧油分又高啦，盐分又高啦，食咗仲好容易肥添噶。咁好似最近咧喺美国嘅哈佛大学咧同埋布勒大学咧就做咗一份研究啊，佢哋追踪咗咧10,000+人嘅成年嘅韩国人啊，调查佢哋系食即食面嘅习惯同埋健康之间嘅关系。哇，发觉咧嘅调查结果真系好得人惊啊！原来啊，只要每一日咧食两个公仔面，就会影响我哋嘅健康，甚至乎亦影响我哋嘅内分泌咧会出现异常噶。 嗯，系啦，我哋讲紧即食面嘅吓 ，OK。 冇办法，细细个我已经妈咪成日俾我食，入咗脑，食到而家都仲食紧，我自己都系都要减减添。因为咧，原来食公仔面啊，呢一份报告话可以增加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乎高血压、高血糖，甚至乎高胆固醇添噶。所以再继续食落去嘅话，系咪真系唔系咁好咧吓？咁而世界嘅即食嘅面嘅协会咧，就统计个数字啊，就话中国嘅内地人同埋香港人咧，系消耗呢个即食面嘅数字系最高嘅。咁所以我哋一个唔小心咧，就好容易跌入咗呢一个健康嘅陷阱噶啦。咁既然即食面咁唔健康啦，而食猪啊属于一个系高卡、高盐、低纤无益嘅食物，食得多真系无益噶。咁所以中意食即食面嘅朋友同埋我啊，今日开始啊，我真要改一下呢个坏习惯啦。呢啲咁无益嘅三高食物咧，都系唔好食咁多啦。听听话话，饮食要均衡，食多啲蔬菜先。咁啦，我就好听阿田话噶啦，系啦，嗰啲即食面我唔食咁多噶啦。咁啊，做个叻叻嘅聪明嘅消费者。咁阿田啊，咁你会唔会听完之后都会食少啲即食面呢？ 即食面呢依家嘢呢就有喺屋企存货嘅，但都唔係日日食嘅，係真係有时呢 不时之需囉。 係不时之需嘅、啊、只係咁样。好嘅，多谢多谢，即食面係唔应该咁多食㗎。好啦，而家嘅家庭呢就比起以前呢好似呢仲困难咗，仲辛苦咗咁嘅。上一代呢个阿爸呢出去打工，由朝就打到晚，每个月出咗份粮呢就俾咗大部分呢就个老婆做家用啦，咁俾佢老婆呢打点一切屋企嘅嘢。咁自己带少少生活应酬费就係咁啦，係咪个老婆呢就喺屋企呢做家庭主妇，咁仲要凑住唔止一个嘅細路，阿爺阿嫲嗰代呢仲一凑成10-8个，好似唔使钱养咁啊。阿妈个爸嗰代呢都有成4-5-6个仔女啦咁。但而家呢代一个起两个子，相对呢上一代同埋前一代好似应该轻松啲啊。喂，讲就容易咋。而家百物腾贵，人工又少，楼又贵，学费都唔平。两公婆唔出去做嘢点搞得掂啊。上一代嘅男主外女主内嘅观念呢已经好少出现㗎啦。咁喺香港呢再加上女性嘅知识水平呢又高咗啦。咁连特首都系女性嘅时候就已经唔同晒世代啦，系咪？嗱，正因为呢有好多呢在职嘅女性啊，咁啊好多而家香港呢有好几间大嘅公司呢，咁啊将政府定立最低基本嘅10个星期有薪嘅产假呢，将佢增加到16个星期啊。系啊，当中咧有咩公司系会咁咧？由10个星期变16个星期，多咗成2.5个月啊！多咗成1.5个月嘅假啦。咁啊，有油公司啦、电信公司咧、有银行咧，更加由12个星期嘅产假加到20个星期。咁啊，至于男士嘅事产假，即系话都爸爸都要假，系咪？系都要去照顾下新生嘅 B B 啊，同埋太太嘅，由5日咧加到到2个星期。我讲紧都系一啲大公司啊。咁啊，更加有外资公司咧，由2.5个月嘅产假增加到半年嘅产假，吓系啊，好似好好正嘅福利嗬。目的咧其实唔系话帮政府宣传啊，鼓励你哋生仔啊，而系而家咧唔理咩公司都好啊，话请人咧好难啊。大部分公司咧表面咧就鼓励各阶层嘅女士咧即系女同事咧能够家庭同埋呢个事业兼顾。咁其实咧最重要都系咧。其实我俾多个几月嘅产假你，都系希望可以留住你啊！ 除咗咧，即系请人难咧，留人更加难啊！即系留住呢个人才更加难啊！嘅话咧，有啲公司嘅发言人就话啦，请人咧，请啲新人翻嚟咧，又要搞招聘一轮啦，跟住咧招聘咗佢翻嚟之后咧，又要再培训、啊，时间、金钱咧，都其实够俾嗰个几月人工俾翻个同事啊，留住个好员工啊！不过。而家咧，嗰啲女性分分钟啊唔生 B B， 咁啊有呢啲福利嘅时候，其实佢都享受唔到噶，嗬？生咗嗰啲，即系好似我呢啲咧，又享受唔到，享用唔到，咁其实各大公司啊，如果高层咧，如果你哋真心谂住留住人才嘅话，麻烦你哋啊谂多啲唔同阶层嘅同事嘅福利，咁应该可以确保你公司每年都有盈利啊！ 老婆上车啦， 点解要坐后面啊？ 我哋坐后面显示我对你好爱啊 ，back seat love。 有几爱啊？ 嗱，譬如咧酷熱天氣之下咧，後座就比較冷氣大啲啊。 呼呼。 仲好咧？ 咁啊，前面有太阳啊嘛，后边个盖挡住啲阳光。 太阳出来了， 老公你真系好爱我啊！ 我听到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多嘉宾有佢， 我系 Master Mike。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是明， 风骚快活人。 首先咧，善明就提我哋啦，食呢个即食面啊，即系都要即系食得健康。日本人食嘅，你哋觉得系咪健康嘅咧？ 嗱，因为佢长寿啦，成日都系话 系啦，理应唔会咁容易死啊，系咪？ 即系感觉到嗰啲好似比较相对地啊，冇咁伤害性啦、啊。 即系无可否认，佢哋咧喺处理食物嘅时候系真系好仔细。咁同埋咧，佢哋好似每一样嘢都能够，譬如有肉啊、有菜啊，咁嗰啲都处理得唔错。但系如果系讲翻佢哋，即系都比较多食生嘢咧，咁、其实系咪又好似唔系好健康、啊？ 哦，咁嗱，我而家话紧 生冷嘢嘛，成日都 系咯，生冷嘢冇益嘛， 生冷嘢我 OK 嘅，睇下受唔受到啦。嗱，呢一个产品佢就一。啲都唔生冷， 即系咩？ 佢嚟紧咧就会推出嘅，但我又唔知道你哋够唔够胆食。嗱，佢哋讲紧咧 产品新食物啊， 嗱饭团大家有食过啦，系咪？即系好正常啊，系咪？但如果呢个饭团佢同你讲佢独立包装、便携式，而且个赏味期限咧，即系佢有效日期啦，系有五年嘅时间。你哋够唔够胆食啊？ 唔搞我 嗱，但系第一嗰样嘢。佢可以日本，佢夠膽攞出嚟賣嘅話，理應係安全嘅。但係佢就可以擺五年咯。 嗱，呢個係咪我嚟俾佢咩㗎？走佬包嚟㗎呢個？ 即係以備不時之需。 係啊， 臨死都仲有飯團可以食 啊！唔係，即係咁講啦。佢哋係地震帶嚟㗎嘛，咁佢成日都有啲咧叫做一啲糧響咧係比較耐㗎，即係叫做食用日期。 係。 咁呢個係咪即係其實唔係俾你平時去食㗎？ 嗱，呢一個咧佢都有講到嘅，即係其實日本咧真係有一啲可以預防。即或者是防灾的时候俾大家储备定啲嘅米饭咁啦。但呢一款呢当然啦摆得五年当然可以储备定啦。但你哋自己呢平时买咗呢一样可以攞嚟食。因为你只需要呢成个放入热水呢待15分钟。跟住呢你就可以搣返开个袋。五年之后你都可以食到啊！ 哦，即系好似而家你即食嗰啲糖水嗰种包装， 系啦，十个防腐剂你要唔要啊？ 哦、我就即系如果有得拣嘅话，我谂我就真系唔会咁食啦。 承诺会拦截涉案的直升机，并且拘捕发动恐袭的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0点，系跌咗170点，成交金额33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0点，跌咗64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3元是跌了5元，中国平安52.35元跌6毫，盈富基金26.1元是跌了0.5元，比亚迪电子15.8元跌了2.16元，建设银行6.9元是跌了3仙，汇控68.55元升3.5元，工商银行5.21元跌了1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002，瑞士法郎8.128，澳元5.932，加元5.933，新西兰元5.679，欧元8.8553，每百日元对港元6.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66点，系跌咗58点。港金报11,63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52.34美元，卖出125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下特别交通消息啦。咁因应湾仔区庆祝回归活动同埋升旗仪式啊，今晚大约8点钟开始啦，至到7月1日嘅中午12点钟，部分嘅下角道、龙景街都会临时封闭。咁龙和道啦，同埋龙汇道西行嘅所有停车位咧都会封闭啦。咁另外大约喺今晚12点钟开始，湾仔北一带咧都会分阶段啊实施多项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啦。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缩短同埋改道。行驶噶，咁运输署预计啦，湾仔一带同埋附近嘅主要道路咧会显著挤塞，咁驾驶人士咧如非必要话，请避免驾驶咧去受影响嘅地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车多啦，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龙尾市超域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系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落斜长沙环啦，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呈祥道明爱医院方向观塘。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格仔饼系一格格，柜桶系一格格，仲有啲咩系一格格嘅咧？眼睛望到的经历到的在 Janice 这首大点 Jasmine 的作品里面都定格在脑海里面化为一格格作曲陈子龙方永嘉伍之仪填词有陈永谦编曲 Photoshop 陈子龙监制舒敏十月四日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Janice 卫兰一格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黄耀祖，阿爷改我个名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咁就梗系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是善明，喺《风骚》节目度讲多啲善良、善心、善意嘅事，咁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是桂花田，我喺节目度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噶。 你讲咩啊？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咯。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直播室有啊黄耀祖，有成明，有桂花田， 系啦，早晨早晨， 系早晨。今日我想问一下咧，两位拍档吓，都系讲飞机， 好啊你啊， 同埋讲完一轮啊，而家又再讲飞机，有冇试过？坐喺个飞机度已经上晒去噶啦 ，check 晒 in 上埋个飞机，登埋机噶啦， 系 好耐都唔起飞，跟住又或者好耐唔起飞啦，或者系要落翻机，试过几次啦， 系咪啊？ 几次添啊？ 系落翻机定系等好耐？ 等好耐都唔飞，定系落翻机啊？ 试过有一次咧，就上晒飞机，跟住都等咗好耐，都有起码半个钟都冇喐过嘅。跟住问啲空姐，喂咩事啊？点解仲唔起飞咧？啊，等，我哋都未知咩事。跟住我个忍，我都忍多咗，去到差唔多一个钟头啦。咁因为佢哋当时个冷气可能又唔系好够啦。咁而当时系夏天嚟嘅，个飞机喺出边其实晒住都好热噶嘛。 喺呢个叫做等紧起飞之前咧，佢哋系唔开风机嘅，好似 系啊，唔会开晒冷气 嘅。总之佢应该有冷嘅，但系应该系唔够嘅咯， 系好焗嘅。咁跟住佢哋都冇话安排话叫我哋落机先，咁但系亦都答唔到我哋要等几耐。 哇，坐多一个钟头啊！ 其实当时我有啲掹整咧，即系其实我想要求话，喂，既然你又未知道系咪真系几时会起飞，咁不如俾我哋落去先啦。 但系有冇问到究竟个问题系咩咧？即系因为航空好即系好繁忙，定系个机本身有问题？你嗰个情况又唔一样。 咁冇啊，佢哋系答唔到你。其实我有时唔知系，有时真系好严重嘅问题，或者一啲几得人惊嘅，佢唔敢讲出嚟，惊引起恐慌。 系啦，或者佢自己又未必好肯定。 系啦，或者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知嘅。 有可能系嘅。 你讲几次？ 我都试过3次啦。最长嗰个系跟住后期我哋落咗机，等咗差唔多成3个钟头之后， 哇， 先至再安排到。 咁应该就系你哋自己嘅飞机本身嘅机有问题啦，应该系咪？ 我觉得应该系。 咁但系佢哋冇交代啊？ 冇，冇交代。 哇！ 哦，白等噶咯，咁样 都俾佢过骨啊， 系有冇赔偿？ 冇，当时又冇要求过呢样嘢，其实系咪都可以要求嘅咧？ 而家就太迟噶啦， 唔知有冇。 但系延迟嘅话，真系话，譬如话delay。咁其实呢啲喺嗰个旅游保里面包唔包？ 又包嘅，嗱，据我知啦，嗱，当然啦，每一份旅游保唔一样啦，有啲嘅旅游保咧就可能话系5个钟以上就可以有一定嘅金额，即系之类，有啲就系3个钟，有啲系8个钟，即系有少少细节系唔一样嘅。 睇你今日同买边个保啫。 但通常咧，讲真咧，你嗰份旅游保咧，即系嗰个数额你买都唔系太大嘅话咧，呢啲位置咧，飞机 delay 咧赔就真系赔得唔多嘅。 系啊， 我有睇过，因为我都试过 delay 5个钟，即刻睇下啦。哇！做咁多手续得一嚿水咁啊，放弃唔做啊咁咯。 我搞咁多嘢都系赔翻100蚊俾。 系啊，但你谂翻咧，如果你咁多年，即系我又好彩嘅，因为我买嗰啲旅游保咧，我系逐年俾钱嘅，即系 一年 买晒，就任你飞嗰啲咁样咧，咁就唔使每一次都又惊甩漏啊，唔记得咗啊，各样嘢咁啊嘛。原来你即系你咁多年，我又好彩又唔使 cam 过，冇 cam 过嘅话咧，佢就每年都减紧我钱，可能都多过我要 cam 过100蚊啊！真系。 咦？咁啊，即系好似嗰啲汽车保咁样，你每年唔使 cam 之后咧，下一年就会俾唔知几多。个折扣优惠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每一几次啦，几次要等啊，或者甚至乎落埋机，都系冇讲翻咩原因。 冇噶，冇刻意解释噶。 OK， 我就冇试过要等好耐，都有试过谂1个钟啦。咁有阵时都明白嘅。咁当然啦，即系去旅行啊嘛，个心计急噶啦。但系唉，都冇得我控制噶咁样咯。 系啦系啦，嗱，因为咧试完咧，即系佢哋唔讲俾你听原因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吓唔系啊嘛，因为佢咁样即系 人事都 有试过嘅，有试过，因为佢哋嗰啲行李咧就已经 check in 咗啦，但系个人咧就可能周围去咗购物啊，仲喺啲免税店度啊，咁样咧就唔见咗个人，就要等埋佢哋先。一上机，哇，全程机嗰啲人都黑晒面咁样。 喂，有啲咧好绝情啊，唔俾你上机噶啦。 系唔系啊？佢其实喺嗰个闸咧系15分钟啊，10分钟至15分钟咧，其实佢删闸噶啦。 唔系，但系删闸嘅话，因为个行李已经喺架飞机度啊嘛，佢哋又会担心究竟。会唔会系有炸弹啊？各样嘢啊，所以又要咧嘥时间攞翻揾翻嗰个人份行李攞走咗落嚟，所以其实又系要花好多时间。 其实系嘅，所以即系奉劝各位即系旅客咧，就即系准时登机啦。咁但系有啲旅客其实都几咁特别噶。佢咧有啲即系一啲叫习俗嘢咧，佢系要做，因为以保一个叫做佢自己嘅心安啦吓。咁咧，你有冇听到有啲人咧好中意即系即系有啲 佢要嗰啲祈福嘅方法， 系啦，佢啲习俗系 祈福党嚟嘅， 即系嗰啲宗教信仰， 系啦，宗教信仰，佢哋要祈祷嘅，唔系祈福嘅，应该咁讲，系啦。话说上海有一班机，佢将即将飞去呢个广州，咁啊原本咧系12:00几咧就已经起飞噶啦， 嗯， 哇，佢因为呢个人就系、是、因为呢个人，佢需要做佢嘅仪式。所以搞到咧5:00几，即系吞迟咗，嗰班机吞迟咗5个钟头先飞。 哇！嗱，佢做咗啲咩先？喺个飞机入边做定系点噶？ 我又唔明，可能我未上去过上海嗰头啊，即系可能有啲机咧系可能需要去叫做停机坪嗰度先，即系搭嗰啲车咧要去上条楼梯嗰啲 嘅。好多地方都有嘅，香港而家都 有 呢个情况嘅。 咁啊，可能呢班机就系要咁啦。如果唔系咧，你系会摸不着头脑，点解佢可以喺嗰度祈福嘅？ 哦，即系好明显 喺边个位置啊？咁样 应该咧就系要唔系直接行嗰、那个好似 catwalk 嗰条天桥啦，就 要 搭一程巴士，就去到呢个远啲嘅地方，就要慢慢落咗嗰个巴士之后咧， 就 行条楼梯上机咁样嘅。 咁佢就喺行条楼梯之前，你会见到嘅飞机嘅边一个部分啊？ 嗱，你成架飞机都要影相噶嘛？嗰位自拍噶嘛？ 最大嗰 嚿 嘢系咩啊？ 条楼梯咯， 最大嗰嚿喺飞机 引擎， 系啦， 喺引擎嗰度祈福。 嗱，唔知点解个妇人咧，佢好奇怪，佢咧就觉得啊，搭乘飞机我都要祈个福嘅，我都要但求安心。 喂，咁计啦，有啲会好惊死噶嘛， 都要安全啊嘛。 唔知佢第一次搭乜定系点样啦？佢咧竟然咧向住个大引擎咧。掟龟咁掟掟啲引擎落去，撒啲引擎落去个引擎度。 哇！咁呢个动作真系好危险、 啊。喂，呢、這个净系啊危及呢个飞机嘅，喂有雀仔飞入去都唔飞得啦，都会可能影响成架机啦。咁佢咧净咧俾人捉到佢话，喂你做咩啊咁？咁就系见到嗰个阿婆咧，就喺度攞住啲银仔，有九个银仔， 九个硬币 系话，掟咗两个毫子，掟咗6个1毫子咧，就向住个引擎咁啊，掟咗个祈福，希望咧啲程机咧系可以安全。结果当然啦，佢俾人拉咗啦。 但佢有冇话到点解系要向住引擎咧？即系佢有即系呢个特别嘅癖好嘅，可能唔系第一次惯犯嚟噶啦，会唔会啊？ 唔系、 啊，即系只不过佢好彩未死咋，明明系想祈福，即系揽住成机人啊，其实系想。 佢唔系啊，佢系一个咧即系比较老嘅，佢80几岁啊呢个婆婆咁样，佢就拿住一扎叫做硬币，佢谂住去掟龟仔咁样咧，就希望向呢个引擎咧，就呢个引擎系一个可能系可以有一个窝。咧喺度俾佢掟咗去啊嘛，咁佢就话其实我都系谂住确保呢个飞行咧系安全嘅咁，结果啦，当然啦，佢俾人哋拉咗之余咧，仲有一扎咧嗰啲叫工作人员咧喺翻个引擎里边揾翻佢嗰扎散纸 啊，呢个真系 飞得啊，阴哥， 咁啊真系要搞好耐，点止5个钟头啊？ 其实换第二架飞机都得嘅，不过咧即系据报道就系咁讲啦。其实如果啲硬币咧去到呢个吸引度啊，去到呢个引擎嘅核心嗰度咧，好可能咧系会引致引擎。高速转动嘅叶片碰撞，咁样咧可能系会成个机件啊，即系成个机系会停咗噶。 系啊， 咁变咗你谂下，真系死得噶， 真系死得噶。 佢仲话祈福， 啊、 其实佢自求多福好噶啦，系嘛？ 真系恐怖啊！所以咧，即系奉劝一啲朋友真系咧，搭飞机成日都有啲规矩咧，系真系严格遵守嘅，唔系话可以咧。你话哎呀，我但求安心，我就想做自己做嘅嘢啦。咁结果嗱，好彩人睇到啫。睇唔到嘅都唔知点算啊！ 啊系啊，即系全架机都会有影响啊！ 九个银仔、啊，引擎喺度放嘅时候，突然间卡中一粒嘅时候，你就成架机，真系恭喜晒！ 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睛一角，直到永久抹不走。但是否又在生活乱流，你那新生你也必须接受，就算多悔疚自责别太久，不要恋恋心里那个伤口。到一 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疮疤你不画，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寂寞变那谁？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讲起你没再吐苦水，有时你还觉得温馨，这里流像存在的表情，没有恨过便更加讽刺，白过换心冷清静，将突然忘掉尊姓大名，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是创伤太重或觉悟太轻，使你不懂释放眷侣的根性。山水尚在恨打碎，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疮疤你不还，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潮目变打碎，便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感恩替代了那苦水。就要听到春天也恐惧，可以不唏嘘，可以不心虚，放低跨过去。到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便做了满山青翠。敏感处不碰，便不知你装着心碎。若旧梦不堪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他怎伤害你？可否就当做老天原迹？你打破挫败波折，一生之旅功德圆满，方可爱下去。大笑归去。 苏永康，那谁？边个掟银仔啊？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嗱，时间咧就嚟到六月底啦，所以咧，我谂好多嘅朋友咧喺呢个时候，尤其是我谂我两位拍档喺直播室都会噶啦。开始要准备下嗰啲旅行噶咯，因为放暑假啊嘛，系咪先？ 梗系，仲有啲小朋友嘅暑期活动啦，去边度玩啦，特别多嘅。 下个礼拜飞啦，系咪？ 系啊，下个礼拜走啦。 系啊，飞几耐？你好似系咪？ 系啊，我飞到八月尾先翻，差唔多前后加埋都有两个月噶。 麻烦石 Q， 系啊， 我唔想同佢做拍档啊，叫佢走啊咁样啊。 咩先？阿祖，你咩啊？平时咪咁嘅生活？ 但我都唔去到两个月噶，咁我都要养自己屋企嗰只狗噶。 只不过冇地方收留你两个月啫。 都有嘅，我人缘咁好，自己以为 系啊系啊。 今日咧睇咗个报告啊，可能咧同大家如果真系 plan 紧一啲旅行啦，又或者即系想知道点样可以赚到最多啊咩时间去买嗰啲机票啊各样嘢系最抵嘅咧，即系唔会知嘅系咪？今次咧就睇到一个咧就是、一个旅游网站，佢咧就是、根据住啊佢哋大家嘅喜好啊，即系大家。佢哋搜寻嘅时间就可以话到俾你哋知。譬如，如果你哋想去一啲东南亚嘅地方，你早几耐咧开始去订机票，最多可以平几多？ 喂呀，你多唔多用呢啲旅行网站旅游网站去订机票？ 我系多嘅， 我都多嘅， 我都系经常睇嘅。咁同埋都亦都会有嗰啲旅行社 agency 都会去 都会用佢哋嘅， 都一样都会用 价格 嘛。 喂呀，我哋成日都有留意噶。咁但系问题系咧，成日都话唔知咩公司咧就庆祝。 唔知几多周年嘅时候咧，就去譬如好似十周年当100蚊张飞咁啊吓。 嗰啲你永远都抢唔到噶嘛。 我屋企摊晒几部呢个平板电脑加手提电话啊，一齐成一家几口喺度揿啊。 系。 入到去一格，哇，好开心啊！哇，入到啦，你其他同学识晒佢咁样，唔好费事抢 WiFi 啊嘛。咁咧，仲要系再入到第二格嘅时候咧，好开心啊，攞晒 password 出嚟咁样，跟住写名啦。去到第三格俾钱咧，系永死避唔到啊！ 咪避唔到就因为佢 嬲啊真 系，但阿田真系做人有阵时又唔可以计到咁尽嘅，你成日都想博买到100蚊嗰啲咁样咧，佢个数目有限啊嘛，咁你要拣都未难咯。 我都希望我系可以好好彩，我真系有俾心机努力过噶嘛，你明唔明啊？我有付出过， 我睇到呢一方面你嘅付出 系 好大嘅。 我唔系去抽奖，我真系一家大细，我去揿你嘅。 系冇喊，讲咗个血泪史出嚟。 但系其实每一次我都好怀疑呢啲咁嘅叫特价票咧，其实存唔存在嘅咧？ 嗱，真系存在嘅， 存在嘅。 有说明条例，佢又唔可以就咁样呃人嘅。 但系问题有几多个percent 啫？喺佢嗰个，譬如100张飞里面，有得一个位、两个位啊，定系有几多个位俾你嘅啫？ 系啊，嗱，但系你讲紧呢一个咧，就冇讲到咁平，即系唔系去到100蚊、200蚊咁。但如果你哋跟住呢一个咧，叫做2017下半年度啊最佳预订平机票时刻嘅表咧，可能都会帮到你。 而家应该出俏啦，系咪？ 出俏啦！ 而家六月尾咧去订11月嗰啲月份嘅旅行， 应该唔会啦。圣诞节都订埋添啦，应该。 嗱，原来就系咁样嘅分别嘅。原来你系长途机嘅话咧，即系譬如我讲紧去加拿大，你想买到最平嘅机票嘅话咧，你应该要早7个月之前去订。咁样咧，最多系可以平到50%，即系平到一半噶，系啦， 长途机啊， 系啦。而另外两个地方咧，另外呢个地方都系长途机嘅，就是、去伦敦， 系 啊，大家我哋三个都系半个屋企啦吓。伦敦嘅话咧，你早5个月前订机票咧，可以平到都系差唔多一半噶。所以咧，原来即系就咁简单嚟组织咗啦。长程机去远嘅地方嘅话咧，你真系可能要早啲去计划你嘅行程，先至搵到平嘅机票。 包埋旺季。即系旺季，譬如嗱，十二月唔系旺季，暑假旺季，咁倒数之前7个月，即系旧年嘅时候 都会系噶。譬如我自己有试过咧，即系我早订机票，就算系我要暑假嘅时候去啦，我嗰年嘅1、2月已经 book 嘅话咧，其实你系仲系多选择嘅，多选择讲紧系一啲平嘅机票，你仲系可以拣到。甚至咧，如果你一早已经知道你嘅确实日子要几多号去嘅话咧，佢有阵时你早半年咧，佢都仲会做一啲特别嘅优惠，就可能系去两个地方，但系就唔使翻转头嘅，譬如我系香港就出去伦敦，伦敦仲有程飞机去咗巴黎，跟住巴黎就直接飞翻嚟香港，佢啲咁样嘅 package， 但系差唔多咧，系你平时一张机票嘅钱嘅咋，所以呢一啲咧，即系就可以醒目地。 不过咧，就好多人咧，即系话啊死啦，预计咗7、8个月之后嘅行程咧，我唔知道你哋嘅心态系点啊？就算咧，买戏飞睇戏咧， 好多变数咁啊嘛， 好多变数，你成日觉得哎呀，买咗我到时候会唔会成团啊？会有啲咩嘢？好紧张，好担心。 唔怕，咁我讲呢一格俾大家知啦。如果你哋想买东南亚地区或者系日本啊嗰啲，唔使咁耐嘅。但系最佳嘅预订系。嘅嗰個平機票係幾耐咧？有啲都會話啊，係咪我 last minute 最尾嗰一分鐘先至會係好？定我要3个月前訂會係最好？ 我覺得3个月， 你覺得3个月？ 小明咧， 我覺得啊，應該係4、5个月到咯。 嚇，咁啊，有啱有唔啱啊？如果你想去新加坡或者去沖繩嘅話咧，早4个月前訂咧，就去新加坡可以平到差唔多40%噶嚇。而去大阪、東京咧，就大阪就1个月之前。東京咧就2个月之前，首爾咧都係1个月之前。首爾呢個勁啊！如果你1个月之前訂機票去首爾嘅話咧，差唔多咧去到成平90%可以話。 咁犀利！ 即係呢個就係最啱嘅時間啦。而曼谷嘅話咧，大家都成日去啦嚇，5个月之前訂咧，甚至可以平1倍噶。 哇！係大家留意住啦，唔好成日喺最後時刻啊訂機票，要趁早，想平多啲就真係早半年7个月，好犀利呢個數字啊！ 唔同地方又會有唔同嘅數據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七名警员喺占领行动期间殴打曾建超嘅案件，七名被告较早时已经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囚2年，全部人已经就定罪同埋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朝早开庭处理其中三人就上诉期间保释嘅申请。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开庭时话，事件受公众关注，宣布解除对传媒报道庭内聆讯内容的限制，控辩双方都表示不反对。庭上播放多段由新闻机构拍得的片段，控方话部分在原审的时候并未呈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趋密切，内地政策往往会对香港造成影响，香港有时亦都需要争取内地制定一些有利本港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官员包括中联办的官员多和社会各界交流，了解香港的情况是好事，不能够说是干预特区政府。被问到中联办在香港会不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刘少佳说，本港的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在特区政府的手上，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左右特区政府施政。内地《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患肝癌的刘晓波提出特殊的治疗要求，例如邀请外国专家医治，当局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本住人道主义原则做适当决定。文章提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叶比亚在出国之前声称，决不会在境外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但是出国之后就背弃承诺。文章说，如果刘晓波出国就医，由于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头衔，如果他做出和叶比亚相同的行为，他带动西方舆论攻击中国的能力会更加大。但是如果他离开中国，西方反华舆论对他的兴趣将会逐渐减弱。魏京生、王丹和陈光诚等人就是例子。委内瑞拉政府说，一名军官开走一架警方直升机，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上空盘旋和发炮，并且向当地最高法院投下两个并未引爆的手榴弹。总统马杜罗表示，军方正在应对事件，承诺会拦截涉及的直升机，并且拘捕发动恐袭的组织成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3点，跌咗116点，成交金额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跌咗43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4.6系跌咗3.4，中国平安52.5毫半跌4毫，盈富基金26.15毫半跌咗1毫，比亚迪电子16.8元，啱啱转咗最新系报16.6元跌咗0.9，工商银行5.21系跌1元，吉利汽车16.3元升0.6元。汇控68.5毫半升3.5毫半，建设银行6.9元跌咗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08，瑞士法郎0.96，澳元0.761， 加元 1.315， 新西兰元 0.728，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282， 欧元对美元 1.13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154 点，跌了70点，港金报 11,630 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52.98 美元，卖出 1,253.8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爆水管需要封路噶，咁啊湾仔分域街去海旁方向近住皇悦酒店对出嘅一段巴士专线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啦，近住菲林明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支路啦，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落斜长沙湾、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呈祥道明爱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波城阿一 Stev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来自强只要声线够响。 每年太阳计划都会在暑假举办一连串精彩的活动，而今年我们三个就会在太阳日记为你送上今年精彩的活动内容和花絮。 那你们就要记得紧贴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风 show 快活人 Give me five 和有没有搞错啦。 当自强有梦的人最漂亮， 架车送真皮座椅啊，即刻落订咯！间屋好靓啊，即刻落订咯！ 等阵，专业嘅地产代理有责任提提你，签约前先厘清业权，例如睇下物业有冇联名或者未解除嘅按揭，最好将所有订金交俾律师楼托管。买楼都系谨慎啲好，订金交托律师行，楼宇买卖风险降。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至于女 二台通识60秒， 有好多研究显示，若果听障儿童能够利用手语同埋口语一起学习嘅话，係有效帮助佢哋理解课堂内容同埋改善读写能力，学习成绩会更加理想。手语亦都可以刺激左右脑嘅发展，除咗能够帮助听障人士增强口语能力之外，对健听学生嘅词汇发展以及非语言认知能力呢两方面都有帮助。因此，香港中文大学推出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根据手语双语同共融教育理念，推行一系列学前至小学嘅教育计划。计划会透过听障老师同埋健听老师嘅合作，会用手语同口语互相配合去教学，实践共融教育，从而提升学习成果。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早晨 ，Jackie 啊，唔该， 喺度。 诶，撞名喎、啊，呢位 Jackie 个串法系 JACKIE 啊， 系啊， 诶咁啱嘅，呢、啊、位 Jackie 有个仔系14岁嘅， 就嚟15岁啦。 吓、啊，我系想问咧，有做风 show 快活人嗰个 Jackie，、 啊、我有啊。 诶、今日好乱啊，边位年资系耐啲嗰个啊？ 我数下手指做咗廿几年啊。 哎呀，姐姐啊，但系我好似多过20几年咯。 啊，咁样我真系好乱噶，究竟你哋边个系边个啊？ 系我系桂花田啊， 我系善明啊。 咁你又系边个啊？ 我咧其实系做咗一年都唔够噶。啊，两位师奶，唔系，两位师姐，你哋好，我系黄耀祖。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会有礼拜三咧，就呢个公关灾难啊吓。其实咧，我谂咧，即系每一个我哋而家打开报纸啦，即系实在太多咁样嘅议题啊。明明可能一啲好嘅措施啦，但你 sell 得唔好嘅话咧，咁啊会带嚟好多反效果。 系会啊，阿善明咧，你想当年咧系做呢、這个。又成追啦，又今日睇真啲咧，即係其實都訪問咗好多啲各大嘅，即係唔同嘅機構啊、公司啊，有冇呢啲即係災難嘅嘢，你都會覺得嚇點解你問非所答啊？即係有冇啲出現呢啲咁嘅？ 好多时都会有嘅，有啲嗱，啲艺人有时问非所答好正常咧，因为佢避免嗰个话题嘛。 系咯，或者根本其实佢都唔知点答。系咯，我讲真话啊，老细经理人又唔俾我讲，我讲大话又容易穿煲，咁我讲咩好啊？ 嗰阵时都有个笑话嚟噶嘛，某某艺人，你问清佢任何问题，佢都话早晨。 系啊，系咪啊？ 系啊，咁佢好叻，咁而家已经系成个习惯，大家都知道问咩都冇用噶啦，佢俾你呢个都系呢个答案。 所以咧就唔会反而就选择唔再追问落去啦。 但系都一样追，都一样照问，一样。照做 咁佢咩照答啫嘛， 系都系早晨啦。 系而家咧近年咧就发生多咗一啲咁样嘅例子嘅，即系譬如咧有一间公司佢有啲新嘅措施啦，就想去推行，跟住咧就揾侧边嘅人啊，即系尤其是而家嗰啲 KOL 啊嘛，系咪先？佢哋好有份量噶，网上面啊，即系网红嚟噶嘛，好有影响力噶嘛，跟住咧就叫佢讲几句说话啦，帮手去 sell 嗰条桥啦，咁啊通常咧都会 work 嘅，咁话唔系就做唔到网红啦，但有啲咧都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做到网红。就譬如呢一单咁样啦，话说即系我谂咧，前我谂都个零礼拜之前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呢个中华电力啊，就宣布咗啊，佢哋咧就会邀请啊部分嘅住户咧就试用呢个分时段去收费嘅，讲紧嘅咧就夜晚黑六点到到十点咧就属于呢个高用量嘅时段，跟住咧嗰个电费就会增加贵啲嘅，系啦，加费咧就六毫子嘅咁样。其实推出呢一个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已经。猛咁喺度讲，有冇搞错？ 面上加价咯， 佢根本就系加价， 揾个藉口包得靓啲加价咯。 香港啊，七百几万人啊，有边即系其实你话啊，可诶有啲咧，譬如可能阿祖呢啲唔会系翻屋企啊，可能出咗去食饭。喂，大部分都系讲紧核心家庭嘅，即系 嗰个时段啦、 啊，一家几口，即系好多学生、好多家庭都会喺嗰段时段就食晚饭啊，跟住就喺度即系睇电视、温习、做功课，咩都系喺嗰几个钟噶嘛。 系啊，好正常，即系放咗工，咁你未翻屋企嗰个时间开冷气咯，可能成日。日头屋企都冇人噶，唔使开冷气噶。但你就话， 我觉得佢会唔会搞到好多人都唔想翻屋企啊？咁样， 哦，咁又唔怕嘅。但跟住下一句头痕嘅咧，就系嗰啲咧，商铺啦，咁啊或者嗰啲食肆啦。呢、這个时段晏昼嘅话， 黄金时间、 啊，可能佢都落场啦，系咪先？你而家夜晚嚟话咩咩高用户啊，就要收多啲钱，其实佢哋个开支咪又大咗咯。系啦，咁啊，当然佢一个推出呢、這个即系试用嘅计划啦，话有一啲嘅佢哋嘅用户就尝试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人就反对话：，喂，有冇搞错啊？你根本就系加价，你揿住嚟抢，我嗰啲时间冇得唔用咁样。 系啊，攞咗一啲新嘅名目，又话：，谂住咧就段时间嘅分嗰个收费 系啦。所以呢个时候咧，佢哋唔同嘅报章啊，各样嘢啊，甚至访问一啲环保嘅团体啊，希望咧就帮手去 sell 呢一个新嘅措施。但系咧，佢就揾咗一位朋友去。讲解同大家讲解啊，其实咧啊，分时段收费，你哋可以点样悭电咧？嗱，就用呢个角度去讲，佢就有啲提议俾大家嘅。但系听完呢一啲提议之后咧，大家真系揞住成个口嚟笑啦，同埋想将嗰个拳头塞咗入呢一位朋友个口入边度嘅。 咁大 讲紧，佢有啲乜嘢嘅提议俾大家？佢叫大家，你哋可以提早开冷气啊！ 你用住冷气嘅鱼冷啊，跟住咧咁啊，六点到十点 就 可以熄冷气啦。间屋一样都冻嘅，一样都舒服。 正正开嘅时候咧，你系未翻到屋企嘅，跟住翻到屋企你熄咗佢咯，即系六点前好熄咗佢咯。咁你喺五点到六点你开定一个钟头，冇人喺屋企开咗一个钟头， 可能要五点到六点添啊，因为六点就开始贵啦嘛。 唔系话五点到六点有啲系可以预教噶， 系啦系啦。 五点到六点你开定，但系你嗰段时间屋企冇人嘅， 系 开定个冷气，跟住你翻屋企即刻熄。 几环保啊，系咪？又悭电， 听 落 真系唔错。 系啦，但系做唔做到啊？另外一件事啊。 问题就系你开咗个冷气，冇人喺度用紧。你叫我翻嚟用个鱼腩。 系啊， 个鱼腩 keep 到几耐咧？ 我唔知啊，嚿鱼腩我应该就一啖食咗去啊，应该真系。嗱，除咗呢个咧，佢做其他嘅方法嘅。咁大家煲水啊，都要用电噶嘛，系咪先？咁咪提议大家提早煲水啊。即系嗰煲水咧，就早啲，就唔好喺夜晚呢个咧高用量嘅时段，六点到十点去煲水，早啲煲水。 咁啊，又问啦，咁屋企冇人嘅时候，咁点预早煲水咧？请问 唔系，佢即系意思就话，如果你用开热水嘅咧，可能系你夜晚先用嘅咧，咁不如你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煲定先咯。 嗱，呢一点讲真，我觉得都可能可以做到嘅。 你。个鬼打工仔翻工嘅时候，唔系大家吓 好滚啦， 或者喺公司攞定兜热水咯，制水一样，攞个水桶嘅要。 但系咁嗱，除咗我哋啲热水煲咗，可能摆喺啲即系一路热住嘅热水壶啫。咁但系我当时我可能煲嗰啲热水，我系用先至煲嘅。 嗱，我就系呢一种 啦。煲定有咩用啊？ 系冇得煲定噶，其实。 咁我冻咗，我又再煲，咪即系仲嘥。 系啊，即系嘥埋手力添，仲。 唔系咁，我都建议咧，你而家坊间咪好多嗰啲热水壶啊，嗰啲咧 可以保持住。 礼物最多 嘅系，即系我哋一人揸住一个呢一啲翻嚟开麦嗰啲咧，咪可以有保暖壶嘅系咪？ 系啦， 系啊，咁啊就需要有几多嘅用途，大家都知啦。哎呀，仲有提出第三点，总共提出咗四点嘅。 有即管听埋，佢应该都系好无稽下。 系啊，我会用一个字啦，你无稽好有礼貌，我要用废呢个字去形容啦。第三点佢就话啦，大家可以试下提早开咗呢个热水炉，煮定啲水嘅。 哦，即系用电嗰啲 储水式嘅电热水炉，但系储水式电热水炉系有计时间噶，你去到某一个时段咧，啲水都系会慢慢会降温噶嘛。 哦，系啊， 即 系十一点翻到屋企， 再同你 heat 冇用噶啦，又咁即系，你点都系废噶，咁样讲嘅话， 都好废下咯。 系咪啊？正面系用紧电热水炉系咪？ 系噶， 系 噶， 系因为好少去，搭到咁远煤气啊，系咪啊？ 因为我哋住嗰啲叫村屋啊， 系 啦，我哋冇煤气噶，用唔到。 咁我想问下啦，咁呢啲即系热水炉嘅话咧，储水嗰个即系热水可以储到几耐噶？ 系啊，视乎你嗰个胆系有几大。 究竟好大胆嘅， 即系唔系用 巨胆啊？ 唔系中粮嗰个胆有几大？系嗰个热水炉嗰个储水嗰个桶啊，即系里边嗰个内胆有几多公升嘅储水量？咁当然佢嗰个储水量高啲咧，咁个温度你储得耐啲咯。 系 啦，咁你低啲嘅，咁咪快冻啲咯。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你唔会挨得好耐嘅，佢某个时间佢嗰个温度一唔到咧，佢就会自动又会同你回升，去同你热翻个温度噶。所以其实仲嘥电。 哦，仲嘥电，即系都系废噶啦，系咪？ 系噶。 系，但系我会话废中嘅极品应该系呢一点啦，佢讲嗰阵时咧都已经系讲咗，嗱呢个系一个比较极端嘅方法嚟嘅，即系佢都讲咗， 佢都知道唔得嘅， 系啦，去保定，但系我觉得呢个镬都系真系穿窿到不得了嘅，佢就话其实大家可以试下。熄咗个雪柜一两个钟头嘅， 哇！呢个真系出事啊，真系。 方法咪咁样嘅，佢 我哋向好嗰边谂。 嗱，佢呢方面悭到电嘅，佢唔会理啲食物质素咯。 系啊，即系同埋你会唔会死咯？食完之后系咪？ 啱啊啱啊，佢系教你悭电啫嘛，佢唔理你雪柜啲嘢坏唔坏啊。 咪 就咯。 哦，咁又好 work 喎。咁佢 个 point， 佢个 point 冇错嘅，喺即系佢个 point 啊。 系，嗱咁我想问下啦，实用地，我两位拍档都一个家庭主妇啦，你哋会唔会尝试咁样做去悭电啊？为咗？ 试又试咩？ 你估我傻嘅咩？虽然我哋师奶得嚟都好聪明噶嘛。 我啲雪糕点算啊？ 系啊，我啲家屋企人喂食药你估好啊？睇医生系咪先？你食啲嘢肚仔痛咁点啊？ 系噶， 啲食物坏咗，边个俾钱我？ 同埋两个钟头个雪柜停咗电，里边嘅食物同埋即系冰冻嘅嘢已经融晒啦。咁同埋食物咧，如果你两个钟头佢都呕到好多菌噶啦。 咁当然啦， 牵涉个问题出嚟好大件事。 边个讲噶？ 总之我都讲真，我连讲佢个名我都觉得嘥气嘅，真系成件事。 咪先咪先，我都想知啊，张车出嚟。饮单茶，请佢饮杯茶， 定系两杯茶淋佢啊？两只我惊我忍唔住，我重底 我讲嘅讲得温柔少少先啊嘛，出咗嚟先笑得。 系啊，应该请佢。嗱，呢啲食物咧就系我停咗两个钟头嘅食物，你食啊。 系 啦， 所以咧，我會話即係任何嘅公司，你要去 sell 一個新嘅措施啦，即係你要揾到，就算你揾環保團體，好似呢位嘅朋友去咁樣講嘅時候咧，有陣時電係要慳，環保係要做。 搬去深山啦、啊，你叫佢。 但你都要即係做得到、實踐得到先得㗎，唔好嘥氣啊！ 有啲咧真係可以實踐到嘅，就係、是、譬如有啲大堂嘅冷氣咧，冇人用咧，超勁大咧，可唔可以校翻即係高啲嘅度數咧？即係譬如有啲真係去到19-20度，好低嘅。咁你其實嗰啲 跟住見到康吉伯伯咧開始著外套佬，著雨褸咁樣。 即係我覺得呢啲咧，譬如即係要用嘅就係要用啦，但係可以點樣慳嚟用？譬如真係唔好搞咁凍，咁你咪會慳啲啦，啱啱先？即係譬如啲燈嘅真係咧，你監管住，譬如夜晚真係冇人，嗰啲鋪頭閂曬門，成條街度你仲喺度光殘殘，咁又擾民啦，即係樓上有住客咧，光污染嚟噶嘛。咁又可唔可以控制佢哋熄燈咧？咁 系啊，反而即系喺啲生活嘅习惯里边改变，即系好似有啲朋友啦都听过，真系佢哋都系啊，好无聊嘅就系话，佢哋会依然开到个冷气好冻、好猛，然之后夜晚咧就冚棉胎瞓觉。 点解咧又？ 因为冻啊嘛，因为佢哋要继续冚住张棉被咯， 唔识校翻低啲嘅咩？其实， 但系佢哋话即系唔过瘾啊！嗰种感觉，即系好似唔得意啊！即系佢觉得，哇！我翻到个房咧，冻冰冰咁，然之后冚张被咧，零舍温暖个感觉咁样。我话啲人系真系有呢啲人存在 啊，明白？所以但系呢个佢自己电费自己俾啦。咁但系问题系佢好似阿祖话斋，咁你提出一啲建议俾人，你都符合民生啊， 同埋即系做得到先叫提议噶，你做唔到嘅话，咪叫废话咯。 系真系废话，即系你都唔合逻辑嘅呢啲嘢，咁讲嚟真系好废咯。 系啊，想要佢咧，用呢个方法咧去 sell 到嗰条条例嘅话咧，应该咧就真系，拜拜，系咁啊，真系。 第十届香港书奖获奖名单包括 《香港的抒情史》，作者陈国球，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社托帮与消失咒》。作者潘国玲，联经出版。 虎地猫，作者刘克湘，中华书局出版。 坐看云起时，一本香港人的教协史，作者陆鸿基，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不息，写下热诚印记。 善用科技对于长者有啲咩好处噶？ 长者嗰个生活咧，同埋残疾人士嗰个嘅生活质素咧，其实如果我哋有科技嘅话咧，可以去改善啦。另外，譬如话我哋要照顾一个嘅行动唔方便嘅人士或者系长者，如果我哋有科技嘅帮助嘅话咧，护老者都会系开心啲同埋轻松啲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联合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 ，Alex 超 B、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美联康康全力支持。 贸发局晨光资讯， 香港贸易发展局出版20类产品杂志同埋数十种特刊，每年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500万名嘅买家，喺过去50年提供一个有效嘅采购渠道。除了印刷版之外，贸发局产品杂志更加备有电子版同埋流动程式版噶。 要知道更多关于贸发局嘅最新服务及展览详情，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嘅贸发局热线。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另一單呢，即係唔知算唔算呢個公關災難啦，係講緊嘅呢就係特區政府呢就換屆在職啦，咁呢亦都有部分嘅官員呢即係宣布咗啦，佢哋會有一啲新嘅去向嘅，咁其中一位呢就係喺佢即係喺我哋今屆特區政府裏面啦，都有幾多新聞同埋幾多笑話就傳咗出嚟嘅，講緊嘅呢就係現任嘅統籌現任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咁呢就講咗啦，即係7月1日呢佢就會離開政府啦，之後佢会做啲乜嘢咧？佢就会开设呢个公关顾问公司，同埋成为一个报章嘅专栏作家嘅，即系就咁听，冇问题啊， 冇乜问题， 有新 气 象咁样， 但系咧。暗地里咧，就有一啲人，我唔知道佢哋心地唔好啊，定系佢哋知道嘅嘢多啲啦。佢就暗地里就取笑呢位啊冯生，即系话 咩事啊？ 啊，点解啊？你会即系离职之后开公关啦、啊？因为其实佢而家嘅工作都系近似嘅，因为佢就系呢个新闻统筹专员啦。好多时候咧，佢甚至会有讲过自己咧，就好比啊，即系白宫嘅发言人咁样。喺佢在任期间咧，即系唔同嘅公关灾难出现嘅时候咧，佢都出嚟拆解嘅。 喂，咁嗱咁睇，做完政府嘅要员啦，系咪？真系喺特首隔篱有啲乜嘢帮佢拆弹嘅，系咪？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即系出嚟之后，理应大家都抢住揾佢做。 系咯，经验丰富添啦，肯定。 拆弹专家嚟噶嘛，系咪先？ 拆惯嘢噶啦， 见招拆招。 系啦，咁不如我又举几个例子啦，喺佢嘅任期里面，佢曾经发生过嘅一啲事情，大家即系想揾一间公关公司嘅话，又会唔会揾佢呢一间咧？例如。曾經試過咧，佢喺 在任期間啦，呢、這個佔領嘅期間啦嚇，佢就試過轉載咗一啲劇照， 係啦，咩劇照？即係劇集嗰啲照片啦， 係啦，喺度話啦，啊呢啲佔領者啊，對警員施以暴力啊咁樣。係嗱，如果一張係咁嘅，係一張好哇好爆炸性嘅新聞圖片啦，係、咪？但如果呢一張係轉載劇照，即係呢一張相係假嘅，但佢就將佢變成咗真，咁樣咧就係話啲佔領者對警員施以暴力呢件事件咧，即係都唔係發到好大嘅，只不過好似外國嘅媒體 Time 咁樣啦，都有 報 道到嘅， 係啊，唔大嘅唔大嘅， 係啦， 係外國都報道啫嘛， 係啊。呢、這個就係 咁先為之，點先為之大啊？咩人報道先大 啊？火星啊，嗰啲冥王星嗰啲都有報道，或者地府啊，地府有報道嗰件事可能大 先大噶。咁外嗰份報紙我哋唔睇噶嘛， 係咯，我哋唔知啦，係啦。呢個我哋當冇事冇事。咁我講另外一單啦，曾經試過咧，2015年嘅年底啊，有人咧就爆料啊，就話咦。特首梁振英先生嗰个面书嗰度啊，同一位 AV 女优成为咗朋友，即系呢一单大家都仲记得噶啦，系咪？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咁样咁啊，冇问题，有个蛋啦，佢就出嚟拆解啦吓。佢哋一度咧就解释系有呢个黑客入侵。 哦， 如果系嘅话。好明白啊，系咪？咁啊，解释完咯，点知就被揭发，其实一早啊， 查到 系啦，喺个个几月之前咧。佢哋 at 咗成為咗朋友㗎喇喎，即係如果黑客入侵嘅話，你過幾月之後你先至被發現，其實都好驚啦，係咪？ 點解我哋唔去講下？哎呀，我哋作為特首嘅唔同個階層嘅朋友，我哋都要認識，都要同佢打交道，了解下佢哋嘅民情，有啲咩需要幫助， 直情好似係國際親善大使一樣啊嘛。 佢唔好再做呢啲，佢可能佢唔系好愿意做嘅工作，咁咪好咯。 啊，系啦， 系咪先？诶， 但系佢又唔系咁解说，因为俾人哋咧就踢爆咗呢一样嘢之后咧，佢就急忙 再解说， 随即夜就再解说啦，即系去到随即夜都要开工啦。 随即夜 系啊，佢就话啦，啊唔系，有人改图嚟噶，根本就改图，不特首冇呢件事发生嘅。即係嗰件事咧，可以有咁迂迴曲折嘅改變咁樣，即係呢啲咧都係部分即係唔同嘅報章啦，就講翻出嚟嘅例子就係阿馮先生在任期間嘅一啲豐功偉績，而家佢就話出嚟開公關公司啦，啊大家兩位啊揾唔揾佢合作下咧嚇？ 咁样嘅话就，如果揾佢再揾佢嘅话，都应该都几出事咯。如果系我自己嚟睇就， 有得拣嘅话，未必系呢一个。 即系踩啊，好踩下咯。 唔系啊，我都话总有 fans 嘅， 系总有 fans 嘅，咩人都总有 fans 嘅。 同埋即系佢都觉得即系自己喺任内里面呢个都做得几好嘅时候，佢先有信心去开公司噶嘛。 咁我估咧都应该有人觉得佢做得好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做到咁多年啦，系咪？ 系咯。 着这份宁静，沉默地看着客厅两旁曾温馨的布景，连电话都一声不应，纪念流逝了的爱情，突然发觉床前钟声如此这般冷冰，每夜晚灯照常，窗角亦渗着微凉，期待着背后有一个人同倚于这扇窗，明日再追赶中歌唱，却恨长夜变得太长，谁来爱我，谁来分享藏于心底理想，每个孤单单的黄昏 个世界也关了灯，谁用那双眼神连消失变气温，那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是要怎么苦等才可发生，谁是要等那人，谁来伴我，谁会共分享这生。每夜晚灯照常，唱歌亦渗着微凉，期待着背后有一个人。 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51点，系跌咗88点，成交金额4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升咗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系跌咗43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4.8，系跌咗3.2。中国平安52.75跌2毫，盈富基金26.2跌咗5仙，比亚迪电子16.6跌1.36，吉利汽车16.4升咗2.4，工商银行5.22冇起跌，汇控68.65升4.5，建设银行6.9跌咗3仙，中国银行3.83冇起跌。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瑞士法郎8.128，欧元5.935，加元5.936，新西兰元5.68，欧元8.8562，每百日元对港元6.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3。日经平均指数报20163点，跌咗61点。港金报116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2.5美元，卖出125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因应湾仔区庆祝回归活动同埋升旗仪式啦，咁今晚大约由8点钟开始，至到7月1号嘅中午12点钟啦，部分嘅下角道、龙景街咧都会临时封闭噶，咁龙和道啦同埋龙汇道西行嘅所有停车位咧都会封闭，咁另外今晚大约12点钟开始，湾仔北一带咧就开始分阶段实施多项嘅特别交通啦同埋运输安排，部分巴士路线啦都需要缩短同埋改道行驶啦。咁运输处预计啊，湾仔一带同埋附近嘅主要道路咧会显著挤塞。咁驾驶人士咧，如非必要，请避免驾驶咧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讲翻隧道嘅情况咯，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壳道西行去上环慢车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对出。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落斜长沙环啦，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有 冇搞错？礼拜四是 special 施政报告， 每个礼拜请唔同嘅嘉宾讲下我唔识嘅嘢。 其实我哋聋人系真系有好多知情权嘅，咁系需要去满足嘅。Brenda 咧就话啊，有睇字幕咧系会帮到我哋书写同埋阅读嘅能力啦，亦都咧会引起我哋继续睇嘅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2，芬仔、魔力、施政有冇搞错？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多成阿一 Steph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Hello， 我是阿一，今天找来奶茶刘敬文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参加完同行抗毒强者本色之后表演完的一些感受。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敬文，很开心今年可以参加太阳计划同行抗毒强者本色。刚刚做完一个演出，跟我班小朋友在台上唱歌和跳舞给大家看，我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呢现场嘅气氛好好啦，咁如果青少年有时间嘅都可以多啲跳下舞听下歌运动下你嘅身体啦。 啊，咁另外你有冇一啲 tips 可以俾一班嘅年轻人点样对抗毒品呢？ 做得青少年梗係要当自强啦，其实呢你自己都应该有自己嘅諗法嘅，不如趁住呢一个年轻嘅时候听多啲歌跳多啲舞约埋啲 friend 一齐，咁就唔使受诱惑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今年的太阳计划，记得紧贴我们的太阳日记啦。 我是黄耀祖，阿爷改我的名字做耀祖，就希望我可以做好风骚快活人这个节目，那就当然可以光宗耀祖啦。 我是善明，在风骚节目里讲多些善良、善心、善意的事，那大家就有共鸣啦。 我是桂花田，我在节目里又桂又花又田都好好的。 你说什么？ 有几好啊！ 我话有埋黄耀祖，有善明，加埋我，咪好好咯。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而家31度，相对湿度72%，咁啊，夏天啊， 系啊，好热啊，系啊， 周围都热啊，喺所有物件上面咧都会感觉到热。你喺条街度咧有冇即系嗨到一啲任何嘢咧，都会哇好辣手啊咁样啊，即系你当空啊兜头猛晒嘅时候咧，嗱我俾少即系 贴士我哋边个方向啦，起码我行街咧，我会真系而家感觉到咧，就算唔系物件啊，喺个地下嗰啲系热气蒸翻上嚟嗰种感觉咧，都真系几难受啊呢一个。 我第一个谂到就系话，其实喺行街嘅时候最热就自己个头顶，即系发滚嘅， 系啦， 头发好似想着火咁样。 有冇睇过一啲新闻片段或者嗰啲讲咧就话啦，喺大陆咧，因为佢即系热咧仲热过我哋噶嘛，咁话啲人咧喺啲车嗰度咧，车嗰、那个叫做车头嗰度啊，可以煎蛋啊， 系啊，好多时都会见到噶咯、 啊，好似有听过，几时先至会熟啊嘛，要用几多嘅时间？ 系啦，咁你有冇细个儿时，我唔知啊，阿祖应该冇玩过呢啲，有冇玩过啲铁片嘅嗰个叫做上滑梯啊？ 有啦，梗系。有啲仲唔系直斜，中间会咁样摁一摁咁样噶嘛，有啲波浪噶嘛。 夏天嘅时候玩咧，系会个咯个啤啤啊，会热辣辣噶，会辣亲噶。 但呢一啲先系我觉得嘅真正嘅滑梯嚟噶，你要有翻咁上下嘅长度，咁上下嘅冲力咁啊嘛。 诶，同埋系够滑斜落去嘅。而家游乐场嗰啲上滑梯咧，系棘噶，唔斜嘅。 同埋佢净系 keep 住个转嘅啫嘛，同埋你一坐低，你只脚咧都要差唔多掂到下面块地下咁样，咪上滑梯啊，唔该。 系啦，即系嗰个滑梯咧，都系讲紧铁嗰只啊，即系金属嗰只咧就辣噶嘛。有冇谂过咧呢啲嘅质料嘅嘢咧，系即会辣伤你？ 哦， 即系 讲紧 好似 铁 板咁 样 辣 伤啊？ 系啊， 我 记 得试过咧，好似好耐之前咧有睇过新闻嘅，就是、类似呢类型嘅上滑梯啦，咁都发生过一啲意外嘅、嗯。所以一个原因就系点解而家就变晒成嗰啲胶嗰啲咧？但你话胶嗰啲唔热啊？其实嗰啲都热噶， 嗰啲都 热， 系啦，嗰啲热嘅，不过就唔会话辣亲啦。讲紧咧系烫伤嗰啲咁夸张。咁啊，当然啦，我哋香港嗰个酷热天气警告，即系我哋就系成日讲到33度啊、34度已经好极致噶嘛。但系喺其他地方咧唔会咁样，即系可能仲高气温啲噶嘛。嗯、即系啊，好似讲紧有个地方而家咧就 系 讲紧高雄， 系 咁咧有个妹妹啊翻学。咁翻学啦，咁样啊，佢咧揽一揽学校嗰个大闸啫， 哦，嗰、那个铁闸嗰啲， 系啦，正门嘅铁闸，系啦，即系铁闸啦，咁样翻学啦，唔小心，咔咔，搭咗喺地下度，你知唔知佢只脚啊，受咗成烧伤啊，你知唔知烧伤啲乜嘢啊？即系佢掂咗啲乜嘢，而好似即系烧伤，好似咧嗰啲叫做铁板烧咧，铁板烧嗰块牛扒摆喺度咧，即系咪有啲格嘅，有啲格咁样先反咗出嚟，咪有啲格嘅，佢竟然系有晒嗰啲纹喺度啊！ 但系烧撞到佢嘅身体边个部分啊？ 其 实 佢跌低啫，佢跌低咧，咁即系只脚会掂咗地啊？地下系啲乜嘢？原来咧讲紧，因为咧太过烈日当空咧，嗰块铁板啊！系真系变咗铁板烧啊！系好似我哋踩 lift 咧，嗰啲叫做嗰啲 lift 咧嘅地下嗰啲地板咧，咪有啲纹嘅， 即 系 可能一啲工厂一类型嗰类型嗰啲嘅货 lift 嗰啲嘅铁板。 系啦系啦，佢话跌一跌落地下咧，即刻咧佢话只脚咧竟然啊！可以咧，好似好似高温铁板到57度嘅高温咧嚟烧到佢只脚啊！直情咧，成只脚系有晒嗰啲地下纹啊，即系嗰块铁板嘅纹咯。你哋睇下，烧到 哇 系窿噶嗰只脚。 但系其实佢，我又唔明白，即系其实跌一跌应该都揿翻起身。即系或者佢摆咗喺度都唔系第一日㗎啦，即系之前有冇同学仔啊小朋友受过伤咁样。 即系话佢跌亲冇人睇到佢去停留咗喺嗰块铁板都一段长啲嘅时间啦。 可能会有咁样嘅情况系咪 嗱佢又冇讲话其实咁佢话即系专家就话系佢一秒隻手指掂落去一秒都起红泡啦已经。都起水泡啦。咁所以你话呢小朋仔成份人跌咗落去嘅时候咁佢起身都要即系撑返起上嚟都。起码过咗一秒啦，咁所以就出嚟咧，佢话只脚咧系严重咧，受伤烫伤添啊！佢话咧一跌一跌咧有2度嘅烫伤，即系佢哋有佢嘅标准啦。 系啦，皮肤受伤个程度。 哇！咁佢话咧，即系叫大家咧，即系行路啊，所以即系掂任何一啲叫铁板嘅，即系铁嘅嘢啦， 全热嘅嘢啦， 系啦，就真系要小心。譬如咧，坊间咧，啲广告牌咧，咁都系用铁做噶嘛，即系襟啲啊嘛，即系风吹雨打都唔会点谂啊。但系如果你唔小心嗨过，可能都会辣辣你唔知啊，因为佢长期猛晒啊嘛。 其实香港咧都有几多地方有呢类型嘅铁板噶， 系啊，好多好多，系啊。佢就话咧，呢个系摆喺门口，佢已经10年噶啦。佢话呢块板即系、 十年都冇人试过有事，咁佢算几好彩喎。 定系话佢反映而家天气 越 嚟 越 热先出事咧？ 但系佢而家讲到50几度，咁而家我哋唔系即系嗰个感觉嘅气温 系50几度， 系啦。 个板因为长期咁煲住，因为太阳猛晒啊嘛，佢大学校大门口嚟噶嘛，嗰块铁板咁。所以咧，佢话咧长期咁煲住咧，佢话嗰度成50几度，其实气温有30几度嘅啫。但系长期烧住嗰个位，譬如即系猛晒嘅时候咧，嗰块板就变咗铁板咯。但系佢冇谂过小朋友跌一跌，原来可以系烧伤咁严重咯。所以大家即系留意住而家啲天气咧，有时啲嘢咧都系会唔知会唔会去到咁辣啦。但系问题系都要小心啲咯。系你嗨到就弊家伙， 同埋有时啲嘢咧，真系你整咗落去嘅时候，你谂唔到会有呢件事发生噶。咁同埋而家亦都可能大家都谂唔到，喂，原来啲天气热啫，热到连铁板都可以伤人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后大家对呢啲可以传热嘅物件都要小心啲。 啊，系啊，嗱，咁头先我哋咪话嗰条滑梯嘅，佢话原来咧嗰条滑梯咧，如果金属落去嘅时候咧，佢都有50度噶。 哇！ 所以大家啲唔辣 pat pat 即系嗰 时，系啊，辣 pat pat 唔紧要啊。 我记得细个都辣 pat pat 噶。 咁你仲有条底，你仲有条面面啊？ 啊嘛，系咪先？ 同埋上落去，我哋唔系完全坐喺度嘅。 但上落去嗰个高速又另外一件事啊。但起码我哋真系唔好攞份面落啦，咁 啊 真系揾食嘅要系嘛。 佢话同埋咧嗰个脚踏，即系嗰个叫做嗰个楼梯啊，都系铁嚟噶嘛。 系。 咁佢话嗰度都有五米二度，同埋嗰个扶手啊。 啊，系啊，都系铁嚟嘅。 扶手如果讲扶手咧，其实我哋行出街咧，有阵时，譬如你等车啊，你挨住路边嗰啲围栏啊，嗰样嘢，即系都系铁噶嘛。其实咧有阵时你都感觉到哇，真系好热。你都即刻縮手嘅要 佢就講嘅，即係公園裏面咧，譬如氹氹轉，你咪都要扶住嘅，係啦，嗰條鐵啦，同埋咧，即係嗰個嗰啲搖馬仔啊， 係 即 係揸住嗰個都係鐵嚟嘅， 係啦，即係都係金屬啦，叫做佢話嗰啲都係好高温嘅，佢話叫家長烈日當空嘅時候，你都係唔好帶細蚊仔去公園玩啦，小心。 我講到過俾大家知啊，我前兩日都發生咗我自己身上面，嗱就唔係我係辣到嘅，因為咧 係俾咩辣到先？你身上面啲咩啊？ 邊個辣到你先？ 只雞翼，因為一煮完好心急想食，即刻擺入口，跟住呢個門牙入邊嗰個位咧，就起咗水泡啊！我都驚啊，翻嚟講嘢會唔會甩甩漏漏咁樣？我都冇講，但係同埋呢件事都著實係太蠢啦，即係都幾廿歲人啦，因為太想食雞翼，辣到個口生水泡，我都費事講俾人哋知。不過而家都講咗啦，所以啊，天氣熱啊，食嘢都熱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真系啊，唔可以掉以轻心啊！细蚊仔，你想去公园玩，晏啲啊，等太阳落山四点零钟，你先会玩啦、 啊。都仲热啊，嗰阵时都应该。 得一天也爱一天，不讲一生的远见，爱是这么片面，矛盾都只不过。为了进展，烟花散云下继续有烟。 开心可以过一天，但对几十年，有没有更宽厚的见？容颜变，心不变，但眼前。能见到未来，这是我的底线。有些爱太天真，无法生活，却想接吻。 奉献得天真，救了我感情人。 无谓再追问， 问我的良心。 天色灰暗，全怪我。 开心何妨直认我这一吻，被老劫的伤， 偏差的终点糟蹋太多人，可能我 坚持 全地归。 心烦，种植过也偷笑一天。 眉头都未见， 灵魂冤身份近，亦算甜。 别纠缠， 从无预算， 如是爱明天。有些爱太天真，无法生活，却想接吻。 奉献得天真。 无谓再追问， 来要牺牲，才配得到对方答允。 大爱的牺牲，最怕博得烈吻。 和睦到憎恨， 捐出心肝当作分。 天色灰暗，仍振作。 叶坤家 JW 原来只因心爱着，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我哋耐唔时咧喺节目度都会讲噶啦，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尽量避免都唔好借钱俾人， 嗯、 即系你要、嗯、要追翻啲钱就好痛苦啊嘛，系咪？ 系啊，同埋咧，即系好多时都借咗钱俾嗰个所谓叫做朋友啦，之后都唔会变成朋友噶，都系会反面啊。 系，但系最紧要嗱，反面咧，朋友冇咗啦，都算啦，咁啲钱通常追唔到， 都系收唔到噶。 哦，即系人财两失， 人财两失， 咩都冇。 所以咧，当朋友问你借钱嘅时候，你系咪谂住唔想同我做朋友啊？咁样系佢会再继续问你借钱、啊。 但系其实我会觉得，去推人哋借钱，即系如果有朋友问你借钱，就好似好难为情，又唔知点推嘅，好难 嘅。我 会 睇，我就觉得系睇关系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好熟嘅，咁就即系好多时候，那个数目唔系太大，就咩都冇计啦。但本身都唔熟嘅，我又可以大大力推佢嘅。 但系你有冇曾经收过咧？真系好耐冇见过嘅朋友，突然间有一日咧会 WhatsApp。嚟跟住唯有急少借钱咯， 有啊，试过啊， 我都试过，但你通常你会点答？ 唔系个数目唔多，我都系嗰句，即系譬如少少嘅数目，系啦，咁我未当啊好。嚟啦，咁样啦。 你讲紧个小小或者系几多钱？ 当做先， 几千蚊咯，即系唔会过五千咯。 蚊 但当然啦，即系嗰个如果真系好耐冇见，但系原来曾经即系好耐冇见之余，都冇乜啲关系发生过噶，即系我从来都冇熟过噶嗰啲咁样咧。 人数唔多噶嘛，同你发生咗关系。 唔系即系我讲紧朋友嘅关系，即系唔系嗰啲。 你啱先讲咗发生咗关系添 啦。口水啦，系啦，即系原来即系从来都冇熟过，你无端端又隔几廿年又搵翻你借钱，咁嗰啲梗系唔会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曾经都熟过，只不过可能。疏远咗嗰样嘢，咁揾到咯，咁都可能即系江湖救急帮少少啦，咁样嗱，但系借钱已经难噶啦，我觉得其实追翻啲钱系更加难 啊， 系啊， 追人还钱好难， 有咩好方法？ 呢、這 个上次咧，上次我喺讲咗一个。 唔使惊唔撞嘅， 系喺大陆咧就话咧系联同啊政府同法院咧联同呢啲电信商公司咧就话去帮嗰啲债仔去追债啊嘛， 系我哋真假新闻啫嘛，我哋猜猜我哋12:30呢个环节都会出现啦吓，呢、這个唔系，今次咧我哋喺台湾度发生嘅，讲紧嘅咧就系有一对嘅男女啦，夫妻嚟嘅，佢哋真系争咗人哋钱。爭咗錢咧，應該個數目都幾誇張嘅，甚至嗰啲即係債主啦，係多過一個嘅添。佢哋咧俾人哋追債， 即係對夫婦 係啦，呢對夫婦俾人哋追債，就走到佢哋經營咗好多年嘅美容院嗰度。但呢個追債嘅方法咧，我估真係要 PG 嘅，要打格仔嘅。同埋如果呢件事發生喺我身上面嘅話咧。我谂我就算唔系好惊佢哋，我都会好惊咯。咁你哋两位可以想象一下， 唔系惊佢哋，但系会好惊。 系啦，即系嗱，唔系林红友嗰啲噶啦，都系林噶啦，系啦，嗰啲事小行开抹咗佢噶啦，可以。呢对夫妇，你哋估下佢哋喺个美容院入边啊，有一位嘅男士就攞咗一个储物箱，跟住就淋，跟住咧就 call 警察，因为怀疑同前债纠纷有关嘅。你估下佢淋咗啲乜嘢？ 应该系咪啲好似排泄物之类嘅嘢啊？ 又唔系， 又 唔 系， 但 系 一样，但系都系可以向核突同埋恐怖嗰个方向进发嘅。 OK， 林曱甴啦， 完全中啊！呢啲恐怖同核突嘅嘢，阿田系一定谂到嘅。 我又唔觉得曱甴好核突。 但如果系一箱曱甴咧，唔系一只， 系咪咯？ 系咯，你条底线原来有咁松噶，又估唔到 底线 啊！ 底线松啊！ 咩？佢住教唔系住惯荒山野岭， 又系新界大，又系乡下妹啊嘛。咁你见到曱甴就即系我又唔系太惊嘅。 我哋都市人就唔系啦。见到曱甴咧，同佢死过噶嘛？ 系啊， 嗱，我一箱曱甴，佢真系 箱装满咗曱甴嘅储物箱啊，就向佢淋啊！ 哇 首先我好想知佢究竟点样捉嘅咧？ 系咯，俾 呢个第一样嘢想知。 咁样搵一箱曱甴翻嚟啦， 咪就系俾钱你啲乡下妹咯，喂，同我捉啲曱甴，我俾翻报酬啊！ 你咁中意玩曱甴啦嗱， 而家都好难搵到咁一箱曱甴喎，系嘛？ 你话你试下去啲公屋啊， 系啊，或者你试下去啲后栏嗰啲啊，栏上身添啊，所以咧就系第一步咧就系俾呢个装满曱甴嘅储物箱。就淋啦，跟住就 call 警察啦。 我嚟都还钱啫嘛。 佢但系佢揸个数目可能好大，帮佢唔到系嘛？ 但我唔要曱甴咯，点杀佢啊？佢一箱我讲紧断八只鸡噶咯，一定。 系啊，我嗱个数目几多只咧？同埋可能都走咗啦，因为啲曱甴又捉唔翻嘅，可能都数唔到几多只。 我咪捉唔翻嗰下凄凉啊！ 咁梗系捉唔翻啦。 佢仲要可能捐晒入去美容院，匿埋咗，然之后啲人入嚟做 facial， 瞓低时候先躝出嚟，哇，够绝啊！真系 佢先至系最。说嗰个使命，佢讲到躝翻去啲客度，但我估佢个生意未必做到噶啦，因为咧佢就唔止一次嘅，即系首先咧就受到呢个拨曱甴嘅攻击啦，跟住咧又另外呢间美容院咧又俾另外两位嘅男士啦攞住啲球棒即系棍啊嗰啲啦，就敲烂咗个铺头嘅玻璃， 一定系破坏噶啦， 呢个破坏就经常有啦， 但系呢啲真系好绝我噶啦， 好绝啊！但开头咧仲搞笑啊，即系唔好话搞笑都几惨啊！开头警方咧调查咧系调查呢位男士。嗰、那個阿哥啊， 咪先你講邊個？即係爭錢嗰個定係 爭錢嗰個啦？哦、調查即係揾下你究竟爭邊個錢啊？問過係咪佢阿哥咧撥佢曱甴噶？ 点解嘅？ 即系佢阿哥借钱俾佢。 系啦，因为佢阿哥，因为佢细佬曾经讲过咧，佢系争咗成佢阿哥成400万台币嘅。 哇！ 不过咧，个阿哥就咁讲，唉，其实佢都还咗300几万噶啦，争少少冇还啫。咁争嗰少少，我冇理由而家拨曱甴去害我个细佬噶。 今日买 A 上身噶。 系啦，就帮我个细佬啊，攞曱甴拨佢咁样。唉，所以话最紧要咧，即系唔可以乱咁借钱啊。 有借还上等人啦、 啊。咁啊好啲，同埋点衰都唔好拨曱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七名警员喺占领行动期间殴打曾建超嘅案件，较早时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囚2年，全部人已经就定罪以及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今朝早批准其中3人保释外出，等候上诉。3人分別是觀塘反黑組高級督察劉卓毅、警員劉興佩以及偵緝警員黃偉豪，他們在今年2月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内地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话如果患肝癌的刘晓波提出特殊的治疗要求，例如邀请外国的专家医治，当局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本住人道主义原则做适当的决定。文章提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叶比亚在出国前声称，绝不会在境外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但是出国之后就背弃承诺。文章说，如果刘晓波出国就医，由于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头衔，如果他做出与叶比亚相同的行为，他带动西方舆论攻击中国的能力会更大。不过如果他离开中国，西方反华舆论对他的兴趣将会逐渐减弱。魏京生、黄丹和陈光诚等人就是例子。美国的北韩观察团体说，平壤当局最近测试一款新的火箭发动机，但并未明确指出这项测试是否在安置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进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观察团体分析一幅在上个星期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北韩进行测试。在今个月较早时，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华府官员说，北韩可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技术，不过观察团体就质疑这个说法。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系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7点，跌咗92点，成交金额4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跌43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5元，跌了3元，中国平安52.7是跌了2.5元，盈富基金26.2跌5仙，吉利汽车16.4升2.4，比亚迪电子16.52跌了1.4，工商银行5.22无起跌，汇控68.65升4.5，建设银行6.9是跌了3仙，中国银行3.82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2.13，瑞士法郎0.96，澳元0.761，加元1.315，新西兰元0.728，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0,158点，跌66点。港金报11,6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1.91美元，卖出1,25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当时刻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全面启动， 今年太阳计划邀请到劲抽体的 Kidman 为我们创作太阳计划的字体， 这张海报还已经散布去香港不同角落了，快点去找我们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有梦的人最漂亮。 由2017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34.5。 是啊，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所有雇员，无论是用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的。残疾雇员有权选择接受评估，按评估的生产能力收取定出的工资。 想知多啲，可以打2717-1771，或上劳工处网页睇下啦。 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无论你哋几多岁都知道毒品系唔啱噶啦。我而家系我小朋友嘅爸爸嘅时候，起码要话俾佢听，千祈唔好受到呢啲诱惑咯。 除咗超级荣誉太阳使者李克勤嘅分享，如果你想重温更多当日嘅精彩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5点到7点 ，Eric 天怡波盛主持嘅《Give Me Five》。 当自强。有梦的人最漂亮。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系啦，4, 你啦， 3, 猜猜我是谁？ 究竟啊，嗱，善美我就咁睇佢样好信得过嘅，佢系讲真话定讲大话咧？即系而家就见真章啦，我哋可以。 唔系噶，我真系信得过噶。 嗱嗱，呢句就好假咯。 咁都话我嘅你，即系唔可以影响啲听众噶，你咁样。 我唔知啊吓，总之啊，猜猜我是谁啦。首先咧，我哋三个咧都会讲一单新闻，咁、啊自己就会讲究竟系真定系假啦。听完晒三单新闻之后咧，我哋就欢迎我哋嘅听众打电话俾我哋，由你哋去估。估啱嘅话咧，就有我哋嘅玉照签名玉照、啊、就送俾我哋嘅听众嘅。 真系噶，见玉噶， 见噶， 系冲完人个肉添噶。 系啊，牙肉嗰个肉啊。 我又要，我都想要。 好啊，你都想要，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听咗个新闻先啦，就要。 咁跟住之后，打电话嚟1872388，咁啊，玩下我哋嘅猜猜我是谁，边个真新闻，边个假新闻。 好，我先啦，好唔好？好嗱、啊啊，我讲，我嗰单咧。是真的是几成肯我的样子 是不是信我了是真的 肯得嚟埋啦 是啊话说这单新闻就发生在西班牙咁啊类似其实的事呢香港都会有发生的、哦、即是讲緊呢就关爱座嘛咁有些人就会形容佢做批斗座啦即好似你不让的话呢就好似做到错晒咁样㗎啦 好阴公猪㗎真係 今次发生呢件事呢就是西班牙一个巴士上面佢哋呢依然呢是有呢个关爱座的、 嗯啊、 但今次发生咗争执的呢就唔系一个老人家或者有需要的人和一个年轻的人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阿婆一个78岁、 嗯、 一个82岁两个阿婆。 你不用讲到什么年纪啊我们香港大把。 年龄清晰做什么啫 是啊。我的心是真的嘛你不信我什么现在这样。 这些数字不影响到什么的。 是啦、啊、两位首先呢就后生一点各位就上了先的就78岁不过都78岁 了。是啦、啊、都78 岁。他就坐在这里那都揸住很多东西的。跟住呢上到车之后呢因为呢那个车呢是得一个关外座的。是82岁嗰个上咗车啦跟住佢哋呢就佢就话即係佢觉得佢应该有呢个需要就算你都唔细㗎啦不过我更大讲緊个年纪所以呢 冇咁夸张 係啦所以呢个时候呢你让俾我啦咁咁但係呢个78岁就觉得关爱仲我都喂年资都唔少啊 ,78 岁啦系咪 佢都需要关爱嘅。 系啦咁大家都有一个位咁点啊咁两个喺呢个时候呢就开始发生咗争执。 系。 继而动武。 喂 真 系 有少少泥浆摔啦记住喺个巴士上面嘅巴士仲系开动緊嘅。当然啦个巴士司机呢系有讲亦都后尾有停到车嘅。即系话不如你哋两个慢慢处理好啦我又唔可以让我个位俾你㗎我要揸巴士㗎咁样。 咁我想问架车冇其他座位㗎咩但嗰个关爱座啫咩 架车系有其他座位嘅但估唔到即系开头其他人都会想让座俾佢哋嘅，但冇谂过佢哋两会咁好火，因为去到跟住咧，其他人话让俾佢，佢哋已经唔 坐，系要坐个位 置，已经睇唔到侧边嘅嘢噶， 慢咗噶啦。跟住呢两位嘅婆婆啦，真系唔单止咧由开始口角啦，跟住咧佢哋两位嘅粗口系非常之流利嘅，咁在场嘅人都咁样啦。 先，我觉得呢单新闻喺香港发生多啲咯，唔系西班牙咯， 真系西班牙嘅。嗱，我冇讲就话系西班牙嘅，咁跟住咧佢就嗌交，嗌完交之后咧真系动武啊！而我哋平时成日讲呢两位女士动武嘅话最好睇嘅咩呢 扯头发囉。 扯头发真係出现咗。 仲有头发扯 扯头发同埋係扯个头发捽嗰个阿婆个头去个窗度抹。 哇。 即咁样捽住。 做惯家务。 係做惯家务忍唔住要抹窗。 好犀利啊要好大力先得喎。 係啦咁最后咩呢就要其他嘅乘客啦同埋阿巴士司机呢就一起即出嚟调停。就话啊两位婆婆其实都两个加埋二把水㗎啦就嚟。冷静啲冷静啲。咁最终呢都可以冷静咁样处理到。咁但係呢一幕捉住个头抹窗呢一幕呢张相就真係被影咗条片亦都出现咗啦、 哦。有埋相埋片㗎嘛喎。 你攞去睇下攞去睇下。 唔係咁唔可以而家攞出嚟睇㗎。总之我话呢阿祖呢一单呢西班牙两位婆婆争位坐跟住捉住人哋个头去抹窗。 好。 是真的。 真的。 好你哋两位信唔信 ?Okay, 我信的。 是。 因为啲阿婆真係好凶狠嘅。成日都讲到拉中我嘅福利呢我同你死过。係咪 係啊。 同埋即係啲老人家都有佢个嗰火心就话做咩你唔让我啊我老人家我大晒㗎嘛。 啊有阵时有啲老人家又会有少少似住咁样嘅。好事咩 我就觉得我唔系咁信囉。 点解呀我个样唔够诚恳咩 一嚟你个样真系唔系好诚恳囉。咁同埋我觉得婆婆嘛婆婆你搭车都应该系諗住去街探下茶㗎啫。咁既然喺车上面都应该有人想让位咁嘛。 你冇见过啲火气都十足嘅婆婆咩我见唔 到。都有 真 好多时尤其是如果旁边推车仔嗰啲就好都好犀利下嘅。 系啊佢碌到你嘅话佢都话做咩你隻脚俾我碌到啊呢啲我都 试过。你做乜伸隻脚出嚟俾我碌到棘住我架车。 我试过有个婆婆啲吐痰啊咁样差啲吐到我阿婆唔系啊话咁咪话。 咁会有痰啊嘛，咁样啊，即系我真咁啊，心里面啊，好俾啲掌声你啊，咁都讲得出咁。 我都知有痰。 好嗱，你哋就一个信我，一个 唔 信 我。 好， 好， 好，我哋讲下第二单。好，阿天嚟。 夏天。 真定假先？你嗰单？ 我担心系假嘅。 哦，阿田话系假嘅。 系啦，夏天好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会出汗噶嘛？出汗嘅时候，狐狸精就出现啦。 系啊，喺个隔底啊，走出嚟。 系啊，呢轮都好似话多咗投诉，因为夏天啊嘛， 系啦。 咁无处不在啊！ 狐狸精无处不在，全世界人都有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咁啲人都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即系治疗嗰个狐狸精啦。 系啦，因为全世界都有人有，系 啦。咁啊，天然嘅方法有，咁啊，即系叫。 我听咗你讲天然嘅方法有。 天然嘅方法 系啦，天然系我哋位同事嚟嘅，冇乱讲啊，女神嚟嘅人哋。 或者系食一啲嘢啊，希望可以减低啦吓。咁有啲咧就用一啲化学剂啦，即系嗰啲叫止汗剂嗰啲嘅嘢啦。但系咧喺南非有一条村，咁佢好犀利。你知南非好威热噶。佢嗰条村好犀利，不论男女老幼，冇人有呢个狐仙出现嘅。 哦， 系 佢有草药， 系啦，即系 同佢哋食嘅饮食习惯系咪有关咧？ 都应该有啲关系，我觉得。 佢咁热，咁但系冇人有狐仙，点解咧？原来咧，佢相传咧有 啲热到成个身都臭啦，唔使剩下狐仙都唔使出嚟啦。 佢有啲祖传嘅秘方嘅，咁咧就系话咧，凡系嗰条村咧有 B B 出世，咁咧嗰啲人就哇好啊，嗰条村有 B B， 嗰间屋有人有 B B 出世嘅时候咧，大家咧都好开心，佢哋攞晒啲厚礼咧，就去嗰家人咧就拜访，送份礼物俾 B B， 然之后咧嗰家人咧佢就会有啲嘢回即系叫做即系 回礼 回礼啦，回礼啦，系啦，咁佢回礼咧就回一个咧 B B 用 B B 抹过嘅口水嗰啲毛巾，毛巾仔，即系 B B 成日会流口水噶嘛，咁抹过嗰啲口水毛巾仔就会送翻俾嗰啲人啦，啲人就好开心啦，咁点解咧？ 就摆隔拉底啦， 佢就系啦，就系攞啲抹过口水嘅毛巾仔就去抹佢隔拉底，之后咧就以后佢都唔会有臭狐啦。 系，但你话呢都系假嘅， 我啲担心系假嘅，系啊， 我相信系假咯。 点解咧？ 好似冇乜根据，小朋友用过嘅毛巾仔嘛，我都曾经臭过 B B 啊，我过嚟抹身都仲有臭啊，我自己臭我讲。 唔系讲紧你呢度喺香港啊嘛。你就算喺英國， 南非 都 有講到， 啊、我講南非啊，講緊一條村仔啊。 南非仲熱過香港，唔係、啊、有陣時都涼㗎，有陣時都涼㗎。南非 嗱唔知啊，總之佢就係講緊嗰條村就係有啲咪，我講緊祖傳嘅秘方啊，係咁樣即係啲雜種傳落嚟。 我唔相信，如果佢有呢條秘方嘅，一早都俾人攞咗出嚟，然之後出一隻新嘅，即係去狐狸嗰啲裝嗰啲用品啦。 都去到南非啦，即係佢一個村莊， 而家咁先進，乜嘢都知嘅啦。 唔係啊，狐狸。都仲系无罪，即系你信阿田啊嘛？田话系假噶嘛？ 啊，系我信你， 我反而唔信阿田，我觉得呢都系真嘅。 你赞新新闻 系啊？我觉得阿田咧，对于呢啲狐狸嘅新闻咧，特别有研究噶。你讲得出，仲要去到南非，系咪？我试下信你今次。 我都想攞嗰条片片巾， 以为不时之需系咪先 ？OK， 好啊！大家有一个信，一个唔信。好，前面到你啦，你担心乜嘢？点嘅咧？ 我呢单新闻题真系真，好真下嘅。 佢第一次玩我，我相信佢系真嘅。佢好难 我未捉到善明， 唔系，同埋我都未捉到系点样可以讲大话。 好，你好，即管试下，即管试下。嗱，呢句好似最大话，不过 你唔好咁样啦，你冇咁，我真系讲唔出嚟。 系啊，呢半个钟咧，直播室里面咧，所有拍档系冇信任可言噶，所以你系放心就得噶啦。 O K， 唔使咩责任嘅， 唔使冇责任，你啊。 O K， 嗱，咁我想讲翻咧呢单新闻咧，其实系发生喺马来西亚嘅槟城。 O、okay, K， 好。 咁槟城咧，其实 世界各地我哋啊， 系啦，哇，呢咁游全世界 啊。 咁啊，喺槟城咧有一间好出名嘅寺庙啊。咁呢间庙咧系叫做蛇庙。 系。 咁呢间蛇庙咧已经好耐历史噶啦。咁咧就系里边咧喺个庙出边啊，附近啦，喺庙入边嘅坛啊，各方面咧都系住咗好多好多嘅毒蛇，尤其是青嘅毒蛇，系、青色嘅毒蛇， 系 好多嘅。咁但系呢毒蛇咧就据说咧就系因为佢哋喺个庙入边已经好有灵性噶啦，咁而且系都系具有一啲嘅。 嗌佢行开，佢行开；嗌佢企啊企。 佢唔会， 佢 唔会行开嘅。 伸你嘅唔伸你噶啦。 嗌佢企啊企都几好，成条冻起咗啊！真系 吓，成条冻起嘅蛇。 系啊，佢话企嗌企企嘛。 系啊，嗌佢唔好伸你，唔好伸你。 即系啲蛇，佢唔会噶，你嗌极，你嗌极佢都唔会走。其实咧，系啲人入庙咧，系好希望见到呢啲蛇，唔好嗌佢哋走嘅。 O、okay. K， 甚至乎好多人都想去摸下佢哋，因为咧话，如果你能够接触到佢，摸到佢咧，哇，犀利啦！你就已经系成身被祈福噶。 哦， 咁如果你有本事咧，就 抄我啊！ 咩啊？ 我头先都系讲紧，头先都系讲紧传统习俗，查完嘢唔会有臭，唔会有臭味。 唔好打扰佢啦，我哋继续讲落，我哋听唔到电话噶啦，唔系 祈福啫嘛，有运行咁解嘅咋。咁跟住话咧，如果传说咧就系，如果你能够喺个庙度停留一段长啲嘅时间，或者甚至乎同佢哋过一晚夜，咁而你冇去受到伤害，而啲即系等于呢啲蛇接受咗你啊。咁咧，你就一世行运，即系一世救运，所有嘅运程啊，工作啊， 一晚都冇俾蛇咬死啊，梗系救运啦！我信你啊，讲到呢度就答啦。我觉得马来西亚咧系多呢一啲噶，但当然我 系 好惊蛇嘅，但系我信呢个系真嘅，真系有庙宇会咁样做，亦都有人够胆试，希望可以得到蛇嘅祝福。 系， 我信你 有噶， 我信佢啊！ 你好信啊？ 佢神婆嚟噶嘛？咁多啲新闻都唔信佢啦，同埋佢第一次玩 啊！ 你个内容咩咧？佢都系 阿天追踪到啲蛛丝马迹， 系真嘅，讲都系真啲 真嘅。 好嗱，三单新闻咧就摆咗喺度啦，电话18723888，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阿祖嗰单咧就话西班牙两个婆婆啊，为咗争关爱座大打出手。 系啦，阿天咧就系讲紧喺南非咧就话啦，只要用 B B 用过抹过口水嘅毛巾仔抹格拉底咧。就一世都唔会有臭味啦。 系啦， 善明就话啦，咁如果想祈福咧，就能够有好好嘅生活咧，样样如意咧，就去到马来西亚槟城呢间蛇庙度祈福，同啲蛇相处下啦。 啊，瞓一晚就冇俾人咬咧，冇俾蛇咬咧，就 仲喺度， 都仲死嘅，咁就好彩啦。未死， 未死 好彩啊！ 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 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客办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无论你哋几多岁都知道毒品系唔啱噶啦。我而家系我小朋友嘅爸爸嘅时候，起码要话俾佢听，千祈唔好受到呢啲诱惑咯。 除咗超级荣誉太阳使者李克勤嘅分享，如果你想重温更多当日嘅精彩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5点到7点 ，Eric 天怡波盛主持嘅《Give Me Five》。 当自强，有梦嘅人最漂亮。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Yellow Light 啊，系啊，坏蛋掌门人三个主题曲。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嚟啦，猜猜我是谁？1872388，听你哋嘅电话吓。第一位嘅朋友你好， Hello. 阿坤 Hello, 你好， 阿坤哥， 坤哥系咪啊？ 你好啊，系啊， 系啊，你好啊，好嗱，俾你估咯，猜猜我是谁？究竟阿祖啦、阿田啦、同埋善明，你信我哋定唔信呢？ 善明 系 真嘅， 哎呀， 真系聪明啊，坤哥真系叻，叫阿坤嘅都叻嘅。 系啊，咁阿祖同 埋支持人好啊， 哎、 你 好 你好啊，坤哥，咁你好，点解信阿善明呢？ 呢单嘢好耐嘅事啦， 好耐嘅事，即系有睇过呢个报道啦。 阿坤哥都系即系神 系啊，同道中人啊，系嘛， 佢好叻喎，真系 系 我真系神报啊。 系啊，你都叻啊，坤哥，咁你系咪神棍 啊？ 咁 唔系你知道呢单嘢真嘅，你真系好叻咯。 好 ，OK， 咁 真嘅系真嘅，好啦。 阿田嗰单咧， 系啦， 南非，你又信唔信咧？佢就话系假嘅。 B B 口水，我就唔系好相信嘅啫。如果系点嘅话，计啊，一早就可以制咗制品出嚟啦。 啊，同我睇法一样， 穿咯、 啊。系啊，你唔信呢单新闻，即系你信阿田啊，系咪？阿田话系假噶嘛？ 系咯， 系 咯， 假嘅。 好，今日到阿祖嗰单啦。我嗰单咧，两个阿婆争位坐，搞到打交，抹揸住人哋个头嚟抹枪添，信唔信啊？ 咁冇咁夸张嘅，就算阿婆嘅睇佢都有限啦，话就话佢恶啫，都唔会咁夸张系嘛？ 你睇小阿婆啊，你够唔够胆得罪啲阿婆先？ 不过其实有时 候 我就够胆， 咁咪你咯， 系咯。有啲婆婆爱上嚟都几犀利。 系啊， 阿坤哥你唔信佢？ 你就唔信我？ 唔信， 好唔信， 多谢，多谢坤哥， 多谢你，希望你有礼物啊吓，有我哋嘅玉照啊吓，好，一阵间开股，好，欢迎坤哥， 坤哥， 系啦 ，OK， 好，下一位。 阿成哥，你好，成哥，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哇，成哥好劲、啊，诶，翻咗乡下系咪啊？ 同个仔一齐啊， 系啊，系啊，好，成哥信唔信我哋三个先？边个信边？ 我信边个咧？ 系啊， 三个都唔信， 我答你唔到嘅话，逐个问啦。阿祖嗰、那个，你信唔信？ 即系西班牙婆婆打交， 嗰、那个唔信，嗰、那个唔信， 点解唔信啊？ 系。 第二个咩嚟啊？第二个 就阿田南非， 南非话如果想医治呢个狐狸精咧，就攞 B B 口水嚟抹一抹佢就得啦。 系啊，佢讲紧啲系臭狐嗰种狐狸精，唔系第三者嗰种吓。系啊，你信唔信啊，成哥？ 唔信，我信第三 个。系哦，好，你 即系我讲嘅蛇庙嗰个，你相信嘅，同啲蛇相处下，你就会被祝福啦。 系啊，系啊。 哦，好啊。 你试过咩啊，成哥？有冇试过去蛇庙俾蛇祝福？ 我 求 你撞下， 系啊， 希望你撞啱啊， 系啊，唔好撞亲啊，希望咁你， 同个菜都系撞啊， 唔好撞中， 系啊，撞中就好嘅，好多谢成哥电话， 多谢晒， 唔该晒，啊，成哥好有个节奏， 系啊系啊， 好啊，你听下一个，你啦， 阿哥，阿荣， 系 ，hello， 阿荣，哇，今日清一色喎， 我想问阿成，你吸引咗咁多男士打过嚟嘅你，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 哇，咁因为我哋平时女人多噶，因为我吸引到咯，系咪？系啊，阿田就梗系吸引唔到男士啦。 有两个靓女喺度嘛， 边度啊？两个靓女， 荣哥，荣哥， 好， 荣哥， 系， 仲个古阿田，系你讲， 阿田啊，阿田，阿田嗰个坚假嘅。 假即系信，即系信啦， 系 系啦， 好阿善明嗰个 咧，我嗰个咧， 善明第一次玩梗系真啦， 系啊， 通常第一次玩都系真嘅。 你有冇留意到佢一去到善明讲咧系真啦，即系温柔咗突然间把情。 咁你想咩意思啊？即系人哋对你温柔啲， 即系话佢话我善明系值得相信嘅一个人。 好，咁阿荣你觉得阿祖又值唔值得相信咧？ 咁阿婆扯头发， 你觉得阿祖系真嘅？即系两个阿婆打交， 系啊。 两个加埋二百岁，大家仲要抹个块面喺个窗度， 住个头喺个窗度抹。 好热噶，嗰边天气燥啊， 又真系啱喎，夏天热过香港啊，真系。 好啊， 好 嗱，多谢阿荣哥吓， 多谢晒 你， 睇 你中唔中，估得几多啱啊，边几多错吓，好继续。 下一位， 下一位，阿奇。 喂， 哇， 奇又系啊，奇哥， 奇 哥 你好， 奇哥 你好，嚟点啊？ 系你好， 你 hello。 阿祖嗰个就。 阿婆打交， 你唔信，你唔信阿婆，定唔信阿祖？ 唔信阿祖又唔信阿婆， 系啊，两个都唔信。 你系唔信阿婆会咁打交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啦 ，OK， 好啊。咁阿田呢？ 阿田嗰个臭， 阿田嗰个就信啦，喺村落里边、哦。 系 ，OK。 但系而家嗰啲互联网咁先进，村落咩都秘密。 南非啊，一条小村庄，我都系再讲一次。祖传 小村庄同祖传嘅，突然之间多咗信息嘅、 啊、 你。 有冇重温听翻 啊？好啦好啦，好。阿善明嗰个咧，阿奇阿奇，你又信唔信？ 嗰个都信噶， 啊，个个都信。啊好，系唔信我啫。我顶咗豪仔个位啊，人品唔好啊，大家个或者个底比较花 啊， 系 嘅， 系啊，豪仔衰啲系咪？你话系啊？ 系啊系啊， 系咯咪系咯， 逼人哋讲嘅， 系咁噶啦，朋友，我哋 喺度嘛，梗系话 咁啊，咁啊系啊， 趁佢唔喺度落去， 你试下下个礼拜啊，阿善明你唔翻嚟，我哋都咁讲你， 所以我下个礼拜你唔会见到我。 好啊， 嗱，豪仔喺度冇咁多男士打翻嚟嘅，呢个真嘅， 所以我好想听多个， 听到佢啊嘛， 系啊，睇系咪都系男士啊？多谢阿琪你的电话先啦、啊、Hello 华姐、 哦、有啊华姐啊华姐你好 你好你好 华姐、Hello. 哎呀好嘢终于有个女士打嚟啦华姐 华姐啊我哋冇乜时间你快啲估啊吓边个信边个唔信 我信阿祖你啊 你信我点解因为我真醒 咪、啊、因为佢咧都系咁阿华姐话我都系咁样咁狠嘅 系嘛 系咪咁阿华姐 因为我之前咧好似系睇过有啲个新闻 哦、okay, 好啊好啊好啊 OK 咁啊田嗰单咧 系啊 嗰两个我唔系好清楚所以我唔敢讲 哦唔敢讲啊、哦、好啊咁我就话你信我啦好唔好、 啊、 信我就够噶啦 好啊 OK 好 多 谢 晒 华 姐 嘅电话 好好好拜拜 好啦 好 我哋 开 股 啦善明新嚟新猪肉你先你嗰单真定假嘅 嗱，我即系一贯我做人嘅宗旨，我都唔讲大话嘅，系真噶。 系，我都好似有睇过呢一单新闻嘅，之前系啊， 系真 嘅， 真系有咁嘅事，同埋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好多人去嘅。 咁、okay, 你咧？ 我单咧系由头到尾，同我个人一样，所有嘢都系假嘅，成件事由头到尾都系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不过咧，阿坤哥啦，阿成啦，阿奇咧，你哋估我系假系有奖品嘅。 系啦系啦，好啦，我单新闻都系由头到尾都系假嘅。 等我仲信你点样系？嗱，我见到啦，我哋每一位听众都有估啱一啲嘅，咁所以咧就个个都有我哋肉照啦，难得有人肯要，系咪先？ 嗱，我真系咁难得咧，即系连戏咧开四铺大咧都系男士啊吓。 系啊，你觉得点啊？咁 哥、荣哥同阿奇哥啦，咁啊仲有华姐啦，咁啊恭喜晒你咧，全部都系我哋嘅肉照啦，好冇？ 好啊，好啦，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